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早上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热带风暴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的东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杜苏芮会继续靠近华南沿岸，但预料本港今早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受到杜苏芮影响，预料本港今日稍后和星期六的天气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亦都会增强。欧美股市收市都是向下。美股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02点，跌2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9点，跌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2点，收报1329点。美国表示，由于中国和新加坡明显削减向伊朗购买原油，可以免受美国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影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作出有关的宣布。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印度和其他6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获美国豁免不受有关制裁影响。美国的制裁措施是要阻止伊朗的核计划获得资金注入。神舟9号飞船结束太空任务，早上10点会返回地球。神九飞船昨日已经同天宫一号分离，航天员手动控制飞船撤离到安全的距离。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四强赛事，意大利对德国，意大利上半场领先2球，德国下半场尾段追翻1球，最后意大利以2-1击败德国，决赛会对卫冕冠军的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北风，稍后转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风势增强，星期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於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 123 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筆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碌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师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如果你已经登记了做选民，现在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的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的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 或致电2891-1001查询。 师傅，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的，是靓女不理国家，不理好丑，不过都不是要就手，是要靓女。 文风送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风犀利妹， 星期六晚11-1，数码大声台，苏文风听天由命， 苏文风讲女人，讲足4个星期。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胡锦涛多10年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他从来未见过咁多爱国人士嘅。喺香港嚟紧嘅星期日7月1日，有10万计嘅香港人喺摄氏30度嘅酷热天气走上街上面，诉说佢哋对中华民族嘅感情。喺新中国生活咗60年嘅人系唔会明白香港人嘅，唔为钱，冇利益，连个理由都讲唔出。秩序井然咁，年年六四，年年七一走出嚟，默默无声宣示对民主嘅诉求，对中国嘅理想。大陆人会明白点解有人从地下坑渠提炼地底油害人，佢哋都明白点解中国嘅奶粉厂制造毒奶粉危害成个民族嘅 BB。佢哋更明白，好似薄熙来呢啲一代枭雄，点解要将个仔薄瓜瓜送去美国，再调到6-700亿人民币去欧美，以防万一。任何人性嘅阴暗面，大陆人民都非常明白，但系佢哋唔明白点解香港人会为一个湖南嘅伤残工会领袖走上街头。佢哋更唔明白23年前北京嘅一场政治屠杀会令香港人年年喺维园点起佢哋心灵嘅烛光。冇个人利益，冇政治野心，冇英雄嘅煽动，人人自发咁走上街头，诉说住人世间嘅不平。因为香港人好多都系爱国者，佢哋爱中国5000年嘅文化同历史，佢哋爱壮丽嘅祖国山河，佢哋更爱喺呢片土地上面生活嘅中国同胞。所以香港人会为每年嘅南劳北汉而忧心，会为中国喺89年6月4日屠杀自己同胞、动摇国本嘅行为而悲动。佢哋更会为中共政权谋杀湖南一个身患残疾嘅异见人士而义愤填膺。呢啲全因为7.1上街嘅香港人都系爱国者。呢、这个星期日，胡锦涛喺香港可以见识到数以万计嘅示威人士走上街头，诉说佢哋对国家嘅情怀。如果中国有前途，佢嘅前途喺香港。 我有信心，我同我团队能够克服困难，为香港带嚟积极改变。 成为政务司司长是我30多年公务生涯中最大的荣誉， 感觉好荣幸在财政司司长这个岗位为市民服务。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7:38啊！咁大家听紧嘅系《风波里的茶杯》啊 ，DBC 数码台大声台。 系今日咧，而家我哋望出窗外咧，天气好好，不过咧风嚟紧啊，真系啊！ 啊，呢、這个叫做诶风。咩风雨来临之前嘅宁静？ 哎呦，好宁静啊！你个香港而家动乱啊，即系 咁啊，七一嚟紧嘛，七一上街咁 咪动乱。唔系啊，即系可能最惊动乱啊，或者你真系唔惊动乱啊？ 唔系啊， 人 话 即系吓死人嘅 高人才。如果唔系有动乱，点会整万里长城先得噶？喺湾仔， 我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啊， 睇唔到群众啊！真系， 唔 系主席。 唉， 不过咧，开始唉声叹气， 唔知攞景抑或振兴。昨日梁振英就威晒啦，率领3司12局啊，本来就諗住5司14局嘅，而家少咗4件。 咁都啊整整齐齐， 佢系三师二副十四国， 咁都佢叫五师噶， 齐齐整 副师礼师噶，林彪话唔需要，好听啲啊，唔需要讲你点事啊？你讲吧，三师两副先，十四国啊，唔系咁讲噶咩？就五师十四， 咁有四个人冇人， 嗰四个人阴公啊，嗰四个人真系条条揈 啊！ 今次光棍遇着冇皮柴，冇皮柴遇着光棍。嗰四个系冇皮柴嚟嘅，光棍就系梁振英。琴日唔知攞景个振兴系海洋公园啊，呢个咁嘅盛志文，我都认为佢系唐认嘅。咁人哋办喜事，你就真系爆煲、爆波、爆咗个气球， 好意外啊！ 差啲搞出人命，咁呢啲系 意外啫。 呢啲叫攞景嘅振兴，咁呢啲系 关事。 呢啲系迷二十米度最耐， 即系你迷信嘅问题就系话你迷信嘅啲大吉利是咯。即系当年啊，老懵懂，你记唔得啊？佢上任嗰阵时花车啊， 系 游行啊，撞埋啲人嗰度啊， 撞死咗个英国 咁啱 嘅 英国富人添。 系啊，咁你今次就啊。梁振英上台就海洋公园就爆波， 未上啊， 咁啊预警咯， 哦， 啊呢叫预警咯， 哦，咁啊唔好估出迷信， 咁你可以话 日日都会有一啲 香港人系香港人好迷信嘅，冇啊，日日冇波跌落嚟嘅，唔好乱噏啊，唔系你影响呢个海洋公寓嘅形象啊， 公寓咧海洋， 但系日日都会死人嘅， 个公寓 都系公寓啊， 个公寓嚟噶嘛， 喺个海洋公寓，佢未有酒店啊。 俾紧三间， 未有啊嘛！ 我间公寓咧系俾啲自由行啲人去嘅，有冇喺嗰度喺有冇喺嗰度打地铺嘅？你夜晚 打地铺唔会有啊？ 如果通宵开就会有嘅。 啊， 不过佢正，我夜晚好似唔知十点去闩门嘅。 咁佢咪学呢个系康文署啦，将公园啲凳咧中间拦咗佢咯。你咪真系嗰样，我呢个好核突嗰样嘅真系。 嗱咁啊，琴日咧 系啊， 琴日三师十二局咧就上场噶啦，咁啊。冇乜惊喜， 嗯 啊、但系咧有啲嘢系熟口熟面嘅，啊林郑月娥咧就话佢做咗政务司司长咧，就系咩话？点讲话？正话我哋新闻都有讲噶，就系佢作为公务员生涯最高峰， 嗯 啊呢句说话咧就似曾相识嘅。当年曾荫权， 当奴咪咁讲啦，系咯、 啊，做呢个政务司长嗰时候都系咁讲嘅。跟住咁人哋问佢你想唔想做特首啊？佢冇咁嘅野心。 啊，当然系唔做啊，又 佢冇讲兴界，你冇加落去先啦。林彪话 兴界啊，都系个呢个住咗宅噶啦，即系林彪先讲。 即系当年曾荫权嘅回应咧，问人哋问佢又会唔会做特首咧？佢就唔好想创自己嘅心。 啊 啊，咁即系佢就话佢冇咁嘅野心。嗱、啊，所以呢啲咁嘅讲嘅嘢咧，啊，全部都似曾相识嘅。啊！佢话公务生涯最大荣誉，呢、這个就曾荫权讲过。 嗯， 人哋问佢想， 其实冇讲错，点解咧？因为你公务员系最高系做到政务司司长啫嘛，咁啊特首就唔系公务员嚟噶嘛。 唔系政务司司长都唔系噶啦，而家因为政务司司长咧，问责而家最高嘅公务员嘅位咧，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啊 啊，一个旋转门嚟嘅， 系 又系局长。所以其实最高 嘅位可以入啊， 而家呢个都要翻翻去嘅呢个都。 可以唔系嗰个制度系咁啊，个旋转门嚟嘅。一確保嗰個公務員啊，管公務員的人咧係可以獨立啊，唔需要問責啊。咁啊，當年黃永平咧就啊成日俾我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搞壞規矩。 嗯， 佢一做咗之後咧就咬糧，即係自己將個旋轉門啊， 嗯， 刪咗佢啊。佢即刻退休，咁攞多份高粮啊嘛，咁所以咧，我成日闹系有原因嘅，即系除咗话要告我之外，佢告我就妨碍新闻自由啦。啊，我喺个电视节目闹佢，佢就话要告我，啊，凶神恶煞，啊，其实嗰样小事啊，嗰你告我都未惊过，啊，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嗰、那个成个设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个位咧，就是、因为要佢有个独立性，所以就有个旋转门。佢如果呢、這个呢份工做得唔 happy 嘅，佢唔需要炒友，唔、 啊、 需要问责，翻翻做 D 八。 但系你好好解释下你嗰句说话，唔使问责嗰样嘅咧， 系唔使问责。 意思即系 问责就即系要辞职，咁咩叫问责啫？ 咁啊，大斌你又搞错。 即系我冇话佢唔使负责，系唔使问责。问责意思就代表咗要落台嘅。 系 啊，因为嗰个系净系 P O。 我留意到呢个后任办公室 公务员唔使问责啊。 即系讲就啲有讲过，即系问责就唔一定要落台嘅，仲强调唔需要减薪添。 咁但系呢个系喂，呢个系犯妇人嘅 歪理啊！我哋又唔需要当 佢 根据。 佢 系 有份去筹组呢个班子， 佢有咩 资 格啫？喂，佢系特首班后任特首班主任啫，佢都冇份，佢冇份噶。三司十二局又冇份， 唔紧要，去做行政会议 成员。五司十四局又冇份。哇！行政会琴日我同啲人倾偈嚟，琴晚啲人话呢个行政会系好大镬嘅，将会 点样大镬法？ 你到宣布你就知啦，因为好多人噶， 而家宣布晒佢差唔多。 唔系好多人，有啲人你未知噶，好多人。 行政会议好似冇限人， 拉闸成军 系 啊！我哋做政治酬庸 啊！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嗯， 喂，以前港英年代最多喺啲顾问委员会度委任，系等佢威威嘅啫吓。 而家唔得噶啦， 唔系，反而以前港英时代咧。行政會議真係有實質嗰、那個，即係 嗰個真係問責，嗰、那個真係 cabinet 嚟 啊！你根據呢個皇室制度啊， 係咯，我意思就話唔應該用呢個方式嚟去 講 去報答嗰啲人喎、 啊。你真係人太多錢， 你記得？以前所有重要嗰啲宣佈都要講係港督會同行政局，即係話咧，如果行政局唔同意的話咧，港督要翻去即係同呢個皇解釋先可以嘅，即係唔可以話夾硬一個就話事。 而家改咗啦，呢行政會唔係噶啦， 唔同啦而家行政 會 係 解俾聽啊！ 好啊，講嚟啊！ 你爭人錢， 即係口水佬嚟嘅啫。 咁今日咧，我哋好中意你架車㗎。咁我問你做咩連架車都買埋啊？你最中意嘅喎，你個 dream car 嚟。 咁咪還債啊嘛？ 咪仲要還債咯？咁你咪行政會都搞啦，咁你唔夠位啊嘛？同埋個個大咬嘛。喂，你估人唔識開價嘅？做咩委员会啊？自己委员会都冇位嘅，除非整多十个委员会出嚟啦。一整新整出嚟嗰个咧，嗱一个咧就俾咗啊，查死你们啦。另外一个 可能系中央授意，因为嗰个 搞金融 噶 嘛。 另外一个咧扶贫嗰个咧就俾咗佢自己啦，佢出影啦。咁冇嘅，开唔到位嘅，仲有咩委员会啫？嗱，咁琴日梁振英咧就讲咗啲新意思，所谓新意思咧就话要落区。 嗯。 但系啲官员齐齐落区，第一，你会而家搞选举咩，大佬？嗯、你已经选咗咧，仲走去以为咧去揼石仔就可以攞到啲民望。 嗯、 第二样嘢咧，落区系多余。我讲咩？嗱，冇人会讲噶。我话俾你，我拆穿佢点解落区？落区系助选啊嘛。咁、 嗯、 又系拉埋嗰班民建联、工联会 个九月立法会助选， 埋紧系啦。佢上喂，佢最近。做咗特首之后都不停落区噶啦，陪咗啲咩人啫？ 嗯， 咪就嚟出嚟选嗰啲乜蒋丽，诶蒋丽云啊， 但系唔系，即系我 仲有嗰个婆咩？ 因为点解咧？而家咧， 王爱兰啊嗰啲咯， 你咪有僭建丑闻就民建联跟住落去啫。 冇啊，佢 而家落去变咗副 资产噶啦。佢都要去噶啦，因为点解咧？佢不啦 ，Q 仔对唔住啊，你冇得唔做嘅，西环会吩咐你做。啊，你撑唔撑呢个回事？佢要保护你班官员噶嘛？你佢真系落区啊？系有班人围住。有晒妹， 咁、哦、如果我系民建联， 嗱就 走 民建 二三线嗰啲啦， 唔紧要啊， 我唔会话我选嗰啲，我 都唔系嘅， 咁我选资产我都真系， 咁又唔系嘅，咁有啲人有啲人本身自己就负资产嘅、 哦， 就谂住负负得正， 负得正 ，OK， 有啲谂住贴票嘅，啊，譬如民建联俾我排第一嘅一个区，我实选到噶。有咩所谓啫？ 俾第三排第三啲去咯，排第三啊，排第四 啊。咁佢哋唔系，我认为啊 ，Q 仔你啊真系睇低呢班人，有啲义气嘅你都。啊！啲义气就系大佬吩咐，即系嗰啲社团义气啊！ 嗯，呢啲啊， 社团义气 ，O K， 唔系叫义气啊！哎，你搞错，而家社团都唔系咁运作，社团系讲钱嘅咋，你行先死先嘅大佬啊！即系做啲咩嘢分级数噶？ 系咁，佢哋 即系你哥嚟就五嚿水， 有啲传统义气啊！ 喐手喐脚就一千蚊，即系唔同噶。 咁、啊、都有啲义气嘅，冇办法噶啦。社团义气点有啲吓？ 社团 咁叫到你去，你唔去咁啊冇嘅，放长双牙咧，使乜拗啫？好简单嘅，我第一就话俾你听，呢、這个落区系多余嘅。 唔系有啲 第二 样 嘢咧。唔系，你听我讲，第二样嘢做 show 嘅，第三样嘢真系佢一定要喺安全系数之下，呢啲官先可落区噶嘛。 唔系， 你要真系去接触市民， 和平 嘅， 讲 起嚟对 唔 住，唔系香港系和平啊，啲记者唔和平噶。你好似当上次阿曾荫权阿起闹。喂，佢落区好惨啊！百几个记者围住佢，根本都唔使落区。 唔系啊，可能会限制采访噶啦。 咁啊， 限制 琴日好似今日见到苹果投诉啊，即系发问有啲唔准问噶嘛。苹果啊，星岛啊，英文记者唔准问噶嘛。 但系如果话去落去区攞文以上，我中意系 Donald 以前讲嗰个系政喺地区个专员咧，应该系每一区嘅小特首。嗰、那个理念我真系中意啊，真系，不过做唔到啊， 冇用噶，而家落区好简单嘅、啊，即系我而家费事，唔好你两个唔好，系唔可以集团 call 病。第一呢、這个 show 冇得讲噶啦，系噶啦。第二样嘢，佢哋嗰种落区法咧，系完全计算晒 喺安全系数之下先至落区嘅。咁你要揾啲地区啲地头虫咧，包围住佢哋，保护佢哋，做 care f a i r 啊，走去嗰啲会堂嗰度啊，譬如民建联咩地区办事处嘅嗰、个区议员负责，或者当区立法会议员负责，就揾班街坊嚟做戏。梁振英做咗示范嘅， 示范咗系示范咗啦。 我都明白你哋点解用咬咁样示范咗咧，即系 冇用咯。 佢已经有剧，我咪即系话， 我同意嘅。我就想你， 你真系唔听冇用嘅，做呢啲嘢。 我系话，如果真系要攞民意咧，就系、是、Donald 以前嗰个区嘅专务 专员，佢系废嘅，嗰啲系废。嗰啲政务专员系服侍民建联嘅，而家系服侍工联会嘅，你又唔知道。唉， 哇！攞公帑去服侍一个政党，我梗系唔知啦，我点会知啊？ 所以咪、就是，咁、啊、你点做节目？咁咪孤陋寡闻咧，真系你唔知，你真系活喺象牙塔嗰度。 咁我就觉得冇用， 对政 治事实 嘅 冇用啦。 即系我都话俾你系冇用啊！即系其实我应该一开咪就讲两句嘢，落区冇用，咁咪讲完咩啊？咁咪唔使做节目啦，我翻屋企瞓觉一齐。 点解咧？本来就系落区嘅目的咧，就系想拉翻高个民望啊嘛。咁最新个数字话俾你听 啊，听我哋啲听众喺 Facebook 点讲啊？ 中大即系研究所最新嘅支持度咁就跌咗落三。 咁啊，梁振英咧嚟紧咧点会唔大镬咧？未上任，间屋已经被人拆到咧七八咩乱七八糟，咁青龙白虎都变咗跛脚鸭啦。七一后嘅梁振英只有两个字：无助。 唔系嘅，咁嗱，梁振英第一。食过翻寻味 啊！ 佢亦都冇乜招数噶啦，光棍佬系得招嘅啫嘛。 呢个就啱，其实冇巧。 咪光棍佬系得招嘅啫嘛，佢就以为嗱，佢都系靠落区，佢成日好骄傲一样嘢，引以为傲嘅一样嘢，就话我落咗去百几次区。啊！见过好多市民，听咗好多意见。 佢啲思维其实咧， 琴日咧，林郑月娥咧咁讲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中嗰一句嘢啊？佢话佢协助梁振英施政咧，就梁振英喺选举期间咧，落区见啲市民，啊，又听咗市民嘅心声，啊，咁去制定嘅政纲。林郑月娥真系咁讲噶，佢就话呢个梁振英嘅政纲咧，系市民制定嘅。 咁我谂到咧，我建议第一个落区咧，如果你真系去，佢今日第一次话会带阿林郑月娥我两个去啊嘛，应该第一次落区就落去新界解决僭建问题。 佢一定去新界，不过问题唔系去嗰啲新界，因为佢有第一有工联会地头，唔系一定要去乡议局嘅地头噶嘛。新界有市区噶嘛，荃湾都新界啊，嗱唔系一定要入去百乡噶嘛。 唔系，其实有 而家 原 来我埋啊， 你落去特赦晒僭建咪得咯。 啊，你唔好话咗唔会噶，林郑月娥，我哋唔好讲嗰啲废话啦，而家讲落区先。嗱佢有人同佢开，即系。开路噶嘛？有民建联，有工联会，有地头虫 ，OK？ 仲有佢一定会同去街工嗰度嘅。咁因为而家荃湾有个地头啊嘛，嗰、那个叫做梁粉啊，梁粉忠啊嘛。 上次咪去过咯，上次 咪再去咯。有几多马啫？咪就系草嚟草去街战啫嘛。 咁啊麻烦。 咪跟深水埗咧，又去揾何启华咯，去阿梁粉华嗰度咯。咪就咁简单，佢周围都有人嘅。不过问题系咩人啫嘛？亲疏有别噶嘛。唔通佢会走去叫阿长毛带行新界东咩？唔通佢叫阿汤家华带行新界东咩？唔会噶嘛，佢会喺度南江华噶嘛。 少咗个恩人都唔见出现嘅点解？ 边个啊？ 唔见咗啤啤熊嘅点解？ 啤 啤熊真系有咩做？ 啤熊有咩资格啫？ 会唔会做行政会议成员？ 喂，都 唔会啊嘛， 冇啊， 死我啊真系啊！ 喂，咁咪真系过桥抽板同唔得佢话？ 喂，咁又唔系嘅，有时都要照下镜嘅。你做呢啲官职有一样嘢做 waiting 嘅。品格审查啊、 哦， 所以我就咧，其实想讲一样嘢咧，佢而家未齐脚噶， 啊， 七月一号仲有几多日啊？林彪话， 仲有两日啦， 喂，副局长未宣布噶， 啊，未揾齐， 咁七月一号系咪？ 佢话嗰阵时话要每一个都 系 得两个人候 选，唔好听笠啦，我问你啊，咁即系七月一号系咪你估计啊？我呢个我唔知道啊。问下你两个咁有智慧嘅， 会唔会宣布埋系嘛？ 系啊，呢一今日应该宣布埋噶，因为咁咪七月一号之后咪冇副局长， 嗯。 咁 唔係咁你上任嘅副局長都唔齊腳啦、 啊。唔係咁佢都要宣布邊啲留喺度做㗎、嗯。即係申請嗰啲㗎。你明唔明啊？ 有啲未得做啊。 第一 許耀輝 嘅。我將嗰種分析幾樣嘢。第一啦。咁第二如果佢今日趕一次宣布所有副局長、嗯、即係有幾多少宣布幾多啦、 啊。 政治助理。 係。 如果有新人嘅話。 咁先要齊齊整整係 咪如果有新人嘅話呢、 啊、 而個新人又唔喺政府度出嚟嘅呢 嗯。 咁就有问题㗎啦。 嗯。 点解呢我就即係话俾你听係内定㗎。 嗯。 因为做品格审查要时间㗎、 嗯。嗯。 即係佢建功嗰啲呢 我觉得 其实我已经出奇㗎。 建功嗰啲我已经喺度谂嘅。 佢仲话延长嗰、那个嗰、那个系 咁啊，即系未唔可以话任字咯。咁啊，即系嗱，因为我都话喂，我分析俾你听，林都话唔系而家唔系辩论，我成日同你讲。 唔系我辩论，我讲俾你一个。 唔系你又问翻一个问题，我答咗你噶啦。我话如果佢宣布咗嗰啲，即系我拆穿你啲光棍佬啲嘢啊，即系话预早已经委任咗嘅，就唔系喺个建功嘅过程嗰度委任嘅、因为做唔切嗰个品格审查啊， 嗰个揾嗰啲人跑龙套， 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想拆穿呢样嘢啊！ 个傻仔冯丽刚信嘅， 即系我要话俾你听啊！如果听日宣布新班子里边公务员唔算啦，因为公务员已经咁品格审查咗，再复查咧就好简单嘅啫，就问啲问题就系话。你有咩新嘢啊？即系上次同你做嗰时系 政治助理都要政 乜嘢都要政治要品格审查嗱。 佢而家减人工、啊， 都要品格审查嗱。佢要咁嘅个制度系咁噶嘛嗱、哦。你如果审查咗嘅，佢就会做一个复检。 系 复检就好简单嘅，即系问你有冇新料咯。譬如上次做系两年前嘅，咁呢两年内有冇啲新嘢啊？啊，好啦，如果新人咧，起码一个月时间嘅。咁所以你话上次建工嗰啲人又赶及。今日如果今日宣布嘅话咧，嗱、大家好容易啊，即系睇下系咪奉旨成婚，咪计日子啫嘛吓，怀胎起码九个月啦。咁如果七个月出世嘅，一系就七星仔啊。如果未未够嘅，一出嚟已经肥尸大只嘅，咁你仲唔系？ 唔系其他大方，我觉得你讲咁多都冇用。点解个头自己都冇复检都过唔到？如果有复检，就已经知道神早知道，中文知道系僭建，即系讲大话啦。佢都冇再复检，佢都冇 vetting， 系咪先啊？头都冇 vetting， 咁其他使乜 vetting 都算啦。 啊，对唔住啊， 复检错佢呢样嘢。 唔系啊，你又错，唔系你两个都错、啊。特首阴点噶嘛？ 啊， 佢阴点咧，唐英年同埋俾你梁振英入闸嘅时候，已经系中央，佢哋已经要写咗份啊。交代噶嘛、 啊， 所以有人话咁佢即刻咁呃咗大姐咯。咁所以点解话佢嬲啊梁振嬲啊唐英年咧？当年咁而家嬲梁振英啦。而家边个话阿爷唔嬲梁振英？你讲 我咪就阿爷冇 wedding 咯， 唔系冇阿爷阿爷唔做 wedding 嘅共产党，你自己写交代书，跟住咧就红头文件 啊， 好似特首啲咁嘅位咧，就九个政治常委每人签个加签落去。上次咧，你如果你车大炮咧，就斩头嘅，就咁简单啫嘛。所以嗰阵时点解唐英年咁大镬咧？就话佢呃咗呢个中央政府啊嘛， 今次都系， 今次都系咯，咪系咯，讲完咯，系咪就讲完啦，大佬啊！我就想话俾你听啫嘛。 你知系三个单位咩镬噶？因为佢系建，即系佢程序系咁嘅，即系三个单位建议，最后拣边一个？第一个中联办啦，第二个港澳办，第三个就系深圳，深圳有一个即系负责公安嘅单位，即系写 report 上去噶，然后再经过组织部，再经过呢、這个即系政治局常委，咁样定咗落嚟噶。咪全部要咩镬嘅？全部 唔系咯，咁而家咪就系所以有呢个好大问题出现咯。但系问题咧，另外一个问题又好过人，又冇人讲啊。嗱，你话做啲主要官员系唔准攞外籍护照噶嘛，又唔准攞外国居留权噶嘛，系嘛？嗰阵时副局长嗰单嘢已经搞到满城风雨啦。喂，冇人提嘅，所以林郑真系好打得嘅。呢、这个林郑月娥已经话俾你听啊！我几个月前已经谂住翻英国，又喺英国买咗屋噶啦。嗱，我唔系话佢有英国护照，我又唔系话佢有英国居留权，但我想讲嘅一样嘢咧， 公务员一定有。你唔记得嗰阵时九七， 咪佢要放弃嘅，但系冇得放弃嘅、啊。但个问题唔系， 所有公务员都俾 佢一定放弃咗个护照嘅。嗱、啊，佢一定做咗啲手续嘅。呢、这个我完全唔质疑佢啊！嗱，我唔系去屈佢，乜都唔系。但系嗰个心，即系呢个人咧。佢个心系摆喺边度咧？佢屋企人，佢细佬哥喺英国，佢随时唔 Nike 唔中意就劈炮翻英国噶啦。喂，一个咁嘅人，你点可以俾佢做政务司司长啊？ 我觉得佢又可以辩驳。喂，我老细都系咁啦，我老细仔都系搞英国咯，佢都有居留权嘅。 唔系啊，咁起码屋企喺香港嘛，佢老婆喺香港嘛，人啲仔都翻翻嚟做嘢啦。 翻嚟做嘢仲喺度， 准备翻嚟做嘢啦，一定会翻嚟。个老豆系特首，仲唔翻嚟？ 唔系啊，佢老豆 光宗耀祖啊，大佬。 啲仔都好惊啊，梁振英噶。 哦，咁 死人都唔翻嚟啊。 咁唔系仔都大咗咧，咪嗱。 死人都 超主权啊！我哋中国人嘅观念又好，鬼佬观念又好，大咗唔关事噶。但系即系啲成长咗走咗，但系佢嘅屋企佢讲到明嘅，而家系就唯一官员讲话，我喺英国买咗屋。我三月前谂住翻屋企，啊，相夫教子嘅。不过梁振英三顾草庐， 打动咗我，我又认同佢嘅理念，因为佢理念咧就是街坊搞出嚟嘅、所谓理念。啊，不过就唔好讲诚信，因为我唔知道咩叫诚信。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集结喺香港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华南沿岸。受到杜苏芮的影响，预料本港在今日稍后和星期六天气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会逐渐增强。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为期两日，议题包括讨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亦都会重点讨论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利用欧盟的援助基金购买西班牙和意大利债务，降低两国的借贷成本。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27国欧盟领袖已经就1200亿欧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达成协议，但意大利和西班牙会稍后签署协议。美股全线低收，主要受到银行业的不利消息和美国最高法院出乎意料裁定总统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的核心法案符合宪法的影响。去到股市尾段，有传言指欧洲联盟高峰会就化解债务危机取得进展，令到大市跌势是显著缩减。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下跌177点，收市是跌24点，报1260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9点，跌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微跌2点，收报1329点。至于欧洲股市是全线低收。神舟九号飞船结束太空任务，早上10点会返回地球。神九飞船昨日已经同天宫一号分离，航天员手动控制飞船撤离到安全的距离。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表示，星期四到星期五的气象情况对天宫一号在轨道的运行和神舟九号飞船回航没有不利的影响。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四强赛事，意大利对德国，意大利上半场领先两球，德国在下半场尾段追回一球，最后意大利是以2-1击败德国，决赛会对卫冕冠军的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北风，稍后转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是增强，星期日雨势是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29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咁由于受到呢个冧树影响啊，现时跑马地黄泥涌道向翻电车总站方向近呢个礼顿山嘅中快线咧，咁啊需要暂时封闭噶吓。咁仲有个坏车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向翻九龙方向近呢个世界花园啊，哎有部坏车唔生食，大家跪埋一边，车龙排翻去边咧？后边嘅新田围啊，塞紧车个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方指示啦。哎，一号风球嘅早上，睇睇出边啲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管道口车多，不过暂时未间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琴日就新政府新班子啊会见传媒啊，主题公园嗰边啊爆。 爆波啊！仲有啊，连苏芮都嚟唱翻首歌振兴。哎呀，唔系各位台湾女歌星啊，系来势汹汹嘅热带气旋啊，杜苏芮小姐啊，系嘛啊？讲起苏芮咧，梗系要提一提嗰首啦，《走干糖卖舞》啊！仲有啊，佢一套电影好出名噶，就系主题曲《搭错车》啊！嗱，俾晒启示各位啦吓，你哋嗰班新班子可能啊搭错车都唔定噶。好，睇睇九龙区啦吓，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果栏，睇埋呢个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去到浙江街噶吓，咁啊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走去新界区睇睇咧，咁啊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小沥源，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排翻去沙田马场啦。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哦，咁识九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又埋嬲咗你，约医送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阿仔，我知你匿喺棵树后面，好快啲出嚟啦！ 哈哈，爸爸，棵树好高啊！ 佢成百岁啦， 咁啊仲老过爷爷？ 是啊，其实树同人息息相关，陪住我哋成长。但是树会因自然定律随环境而变化。所以我哋要妥善管理树木同处理有危险嘅树，令人同树好好共处。 人树共用，绿满家园，报告有问题树木请致电1823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有信心我同我团队能够克服困难，为香港带来积极改变。 成为政务司司长是我30多年公务生涯中最大的荣誉。 感觉好荣幸在财政司司长这个岗位为市民服务。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寒、林毓华。 早晨，早晨， 早晨。诶，咁嘅司长讲嘅真系教坏人嘅。咩叫最大嘅荣耀？系最高嘅荣耀啊嘛。 唉，呢啲人 啊，点讲嘢啊？真系 佢打得啫。 啊， 唔系托得啊嘛。 唉， 人哋话俾你系打得啊，唔系托得。O K， 托得佢系。 啊！佢托得， 吓托得， 佢托到阿江棍佬， 嗯， 啊咁啊得咯，咪够噶啦，咁唔见你做，你又姓林啦， 嗯， 你就系 我唔托得啊嘛， 你就系潮州人啦， 啊 啊咁唔见你做，咁巴闭， 喂，人各有志啊，俾你要做啦咩？吓，啊，真系啊， 嗱，琴日开嘅记者招待会咧，就摆明咧，吓，啊，即系对啲极安排上边咧有大细超嘅。因为成个记者招待会3个钟头， 嗯， 啊，苹果日报记者啊举手举足3个钟头，啊喺个分开5节嘅记者会度咧举咗10几次手， 系 完全冇机会提问，反而有啲传媒咧就可以问3次， 系， 于是咧苹果日报嘅记者质疑政府系咪有心阻挠， 系 未做到一视同仁，嗱，啊。咁你政府发言人点样解释呢？新闻处发言人啊，因为而家梁振英未有呢，這个啊新闻统筹专员嘅，不过有都未上得任，又系要做 waiting 噶，所以佢咧就真系咧 其实咁急就喺立法会嗰度推咗三五司十四局咧。 嗯， 其实大佬啊，俾你过咗啊，你做呢个品格审查都有排搞，我话俾你听。啊，不过五司十四局佢哋梗系搞掂啦。但系譬如新闻统筹专员，佢而家未揾到噶。到揾到嘅时候，啊，咁你点样做品格审查咧？嗱，咁啊睇情形咧，唯有一样嘢就喺政府新闻处嗰度揾得 有遮人嗰个系嘛？ 啊，做住先，或者直情就喺嗰度揾人咯。 嗯。 嗱，咁政府发言人点解释咧？佢话冇针对任何传媒，冇啊。林德华听唔听到啊？不过，因为嗰五节记者会系唔同人主持嘅。哇，大佬，我同你做三个钟头节目，由头踩到尾。 啊。 哇，佢哋做嘢真系好嘢。五节揾到五个人去做主持人嘅。 啊。 哇！啲公务员真系身娇肉贵，我话俾你听。因此咧，啊喺点名传媒发问嘅时候咧，就唔知道有咩传媒问咗，有咩唔未问过。 嗱，呢个咪嗱，呢个就系有个嗰、那个嗰、那个流弊。喂，你唔做，咁你会睇住人哋系叫边个答啦，系嘛？ 呢啲咪叫狡辩咯。如果睇立法会开会咧，立法会主席 狡辩都唔识嘛。 立法会主席咧就随时要去厕所啊嘛，吓随时要休息噶嘛。 系。 咁啊，揾个副主席顶替 啊嘛，系嘛？ 咁但系边个问嗰啲嘢，全部知咁， 有 证书喺度噶嘛，佢 k 晒啲名噶嘛。咁即系话咧，琴日换一句话嚟讲咧，新闻处嘅安排系失职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有心嘅。 嗯， 即系两样都唔啱噶啦。一系你就、嗯、啊对个别传媒偏颇，对个别传媒针对， 嗯， 啊做唔到公道，啊就咁简单咯。不过就俾啲问啊，我都同苹果讲啊，我都可以， 嗯， 俾啲问咁啊点啫？问咗你会问到啲乜嘢咧？十问九唔应嘅，个个都跟住问非所答噶、 嗯。 你问到梁振英诚信，冇人会答你呢个问题嘅、哦。啊，讲翻串剑单嘢啦，嗱，我哋好公道嘅。而家屋宇署又还啊，梁振英有公道，就系有人咧话佢间工人房同埋查实咧啊，就冇乜事。啊， 唔系讲清楚先，有一间咧系一个地喺嗰个停车位楼啊，嗰、那个地牢系僭建啊，嗰度要填噶嘛。后嚟系有报纸话佢另一间都有啊嘛， 工人房啊，同埋巴地嗱，嗱点讲咧？佢有多次报章咧引述一啲未经证实有人报料嘅方式，话佢四号屋咧僭建咗工人房，又话梁振英霸占咗共用嘅花园同埋泳池。屋宇署人员咧日前啊去过贝路道四号嘅地下低层视察，证实未发现传媒所讲嘅所报道嘅僭建工人房或者其他僭建物。咁啊，薛凤康甚律师行琴日发表声明，啊呢、這个律师又好嘢，系代表屋宇署嘅，你知唔知啊？ 嗯， 啊即系外判律师楼嚟嘅。就话贝路道四号嘅大厦公契同埋管理协议第一款规定，保留地方界定为包括公用花园、泳池、平台同埋部分通去 House A 同 House B 嘅通道呢啲地方咧，啊只有发展商考诚发展有限公司啊独权占咩有权独占使用保留嘅地方，还咗梁振英一个清白。不过一样嘢我哋要提一提嘅。啊！喂，当日入去睇嗰阵时，系有个叫罗范昭芬， 系 带住啲屋宇署人入去睇嘅。 嗯， 咁有咩警棍咧？啊，呢样嘢咧，我哋有书面查询，到而家即系我哋揾佢哋咧口头查询就睬你嘥气啊！有冇一个政府部门可以书面查询系完全唔回应嘅？喂，所以你苹果日报你唔使担心，你举手举三粒钟。我哋书面查询搞咗72粒钟啊，都未曾回应啊， 嗯， 当你死嘅啊，即系我哋唔存在嘅， 嗯， 啊不如唔好交牌费嚟咁讲就， 嗯， 啊讲翻呢个僭建啦，屋宇署长琴日立法会又话，如果个个都查，咁我咪乜都唔使做，喂，咁你有责任喎、啊，大佬，如果差人咁样讲嘢，点啊？你要报差馆？咁啊，差人同你讲，如果个个都查嘅，你真系同我讲话，有人泊架车喺街拦住你屋企，喂，随街都非法泊车噶啦，我点查啊？如果个个都查，我唔使做嘢，我担保啲人走去呢个 Capco 啊， 嗯， 警察投诉科投诉佢咧， 啊，疏于职守啊， 监、嗯、警会投诉佢。 唔系，冇你冇搞错，去警察投诉科。 哦， 监警会唔接受投诉，佢对唔住，监警会系监察、 审查、 投诉科嘅监察同埋审查嘅啫。 嗯， 喂。屋宇处长第一就不知所谓，你系大细超就大细超啦。第二样嘢唔系叫你个个都查， 嗯、 香港系得一个特首嘅、 嗯、 啊，候选嗰阵时咧两个，咁查得一个，点解唔可以查另外一个咩？香港好多人做特首嘅咩、 嗯？ 林英华个个都系特首嚟嘅，个个选检啲人都系特首嚟嘅、 嗯， 有冇搞错啊，大佬？嗱、啊，好简单，你睇到啊，卡片王苏锦良今日报纸登咗佢屋企张相啦，有个骑楼啦。咁其实佢哋冇骑楼㗎，自己个成座大厦呢，所谓呢啲系低密度低、 嗯、 即系矮楼啦，层层都起咗个露台㗎。咁点解只系拆个间呢？你既然去到查啦，咁楼上都唔使拆喎、 啊。 不过卡片王呢， 咁啊周一岳都系咁啦。 就系、是、咯、啊、所以呢个咪唔公道囉。 咁啊林郑都出嚟讲啦，佢打得佢就话呢有 跟 着有呢个系知名度高啲要首先优先处理 法例 你哋啊。 边条法例写住知名度高啲人要拆先㗎。 佢讲㗎我点知道。 佢讲就法例。 啊我而家唔系啊， 佢而家冇质 疑。但系高官嗰啲啊，叫高高官嘅意志啊嘛。 咁即系呢啲系人治啦，即系 啊所以你话呢、這个啊屋宇处长勾在街都好嘢啊，个个都查，咁啊乜都唔使做。喂，你试下搵个警察， 嗯， 啊同啲市民咁样讲嘢，睇下有咩后果啊？啊，讲到串件咧，明报咧就同呢、這个。啊！信報搞到打官司啦，就嚟出咗律师信啦。 使真噶？ 而家又咪出咗律师信啦？唔、哦、知啊。而家呢排好多人中意出律师信噶、啊，因为得闲冇嘢做，因为就唔识字。嗱、啊，明报咧又发咗声明嘅，就指责头条咧荒谬失实。咁、啊、我哋听完咧啊广告之后翻嚟讲下，明报又辣咗另外一个火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三日两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的地区新界，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已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大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新界区的将军澳、西贡、马鞍山、火炭、粉岭、上水、青衣、屯门、元朗、天水围接收仍未稳定，我们正不断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请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室内接收的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进一步认识，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八点十九分，但系翻嚟睇报纸 咧，你要系嘛？ 系啊，睇报纸咧，原来好容易咧，系俾啲报纸标题咧系误导噶啦。 我都 刚才你又讲咗咧，就话系屋宇署嘅律师楼。查实咧，呢个文汇报标题咁写噶，屋宇署冇断到啊，屋宇署律师楼正亮。然后就冇僭建工人房霸地，实情咧嗰个屋宇署后面咧应该有个盾号， 应该系梁振英嚟帮手嘅， 系 屋宇署 come 啊，系啦， 律师楼 吓，即系两个唔同嘅单位都话佢冇事 咧，就两点 系 证明梁振英 系 冇僭建工人房， 系啦。 跟住 come 啊，霸地又唔系冇占工人， 你就嚟啦，你就嚟学咗梁振英咧，系咧修订。 喂，大佬，我俾害咗嘛，咁所以系要呢啲系要，即系我系一时大意嗱，即系证明正话嗰间律师楼咧 系 代表屋宇署，唔系代表 代表个业主， 代表业主即系梁振英啦， 系 啊，就出嚟澄清嘅，咁啊咁啊公信力又差啲噶咯，咁我又唔知信唔信佢咯，同埋仲有系文汇报登噶， 系啊文汇报啊， 冇乜其他报纸都有，不过就冇突出律师嗰样嘢，咁咧佢嗱文汇报点解咁写咧，就屋宇署律师楼，咁有个公信力喺度嘛， 系 即系帮呢个律师楼，但系你冇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就中计咯嘛，即刻嗱，咁所以你睇报纸有时咧，真系文汇报通常你睇噶， 啊我睇噶， 嗰个标题。就冇睇内文啊嘛，咁啊所以被误导啊，咁啊呢度啦，唔好意思啦，讲翻明报啦，明报嘅声明又咁写噶啦，今次冇出律师信啦。 嗯， 喂，头条日报六月廿八号发表一则咧，题为一周，即系一周刊啦，话明报二月有图迹嘅报道咧，啊就话最新一期一周刊引述一个有份参与今次调查报道嘅明报记者爆出嚟嘅，即系话咧其实咧啊。即系头条就根据一周刊嘅报道， 嗯 啊，咁咧就话其实明报咧就有个 whistleblower， 嗯 啊，即系有个有条友咧就出嚟爆大镬，就话其实明报一早二月已经有份职噶啦，知道梁振英啊有僭建嘅，不过收埋咗。今年二月咧，即系特首选举期间咧，明报已经攞到梁泽嘅图迹，但一直都唔报道，对外解释系要等候实物比较。不过明报咧早前踢爆唐英年九龙塘约到大泽僭建前咧，其实一直都冇获得实物比较同埋入去里面睇嘅机会。 嗯， 而明报咧就主动租车咧。租一吊机车， 嗯， 啊就喺高空拍摄唐宅里面嘅情况，跟住全版报道作出质疑。咁点解明报喺调查梁振英大宅僭建一事上面呢又唔用返当日对付唐英年嘅办法去窥迹去搜集证据呢？咁嗱，咁明报编辑部就认为咁呢一段头条引述一周刊嘅报道呢啊！观点系谬误好多，概念混乱，完全违背新闻机构应该客观报道事实嘅原则。咁啊，有咩反驳呢？佢话第一，明报侦查组记者从冇就梁振英僭建报道接受一周刊访问。喂，咁样冇话唔系，佢又冇俾一周刊访问啫。啊，咁第二，香港楼宇图迹咧系公开资料，乜嘢人都攞到嘅。啊，可以喺任何时间又攞到，但记者唔能够单凭楼宇图则咧去判定系咪有僭建物，几时攞到图迹，同埋几时揾到僭建物咧，两个冇喂相连关系。喂，大佬啊，佢越讲你越惊啊，即系承认咗佢有攞到噶。 嗯， 第三啊，所以冇出嚟私信， 系 因为系有理有据。 第三点点啊？ 佢本报咧即系讲明报一月底咧就得到啊曾经参与建筑唐宅地库嘅消息人士报料。知道呢啊地库有两个玻璃天窗就位于泳池底， 嗯， 不过冇图片，所以租架吊机车弯嚟呢啊从高空拍摄泳池的底部，并且呢啊喺调查呢个梁泽僭建嘅突破嚟自六月中采访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啊即係去啊梁振英嘅大宅嗰度加宴。咁啊喺个住宅里面，于是拍到照片咧，显示花园有僭建物，根本就唔使揾呢啲咁嘅吊机车去拍摄。两个报道都系掌握咗确切线索，尽快完成。啊，咁啊，唔租呢个高嗰啲吊机车嘅高空拍摄咧，而质疑佢哋对阿梁泽侦查报道刻意放慢咧，系完全缺乏常识，错误嘅指控。明报编辑部谴责。头条日报嘅报道严重失实，明报郑重否认冇理，即系冇理据指控啊！ 嗱，如果咁样讲咧，就喂，我觉得呢个澄清咧，我都知点解唔写律师信啦。 吓、啊， 因为老实讲都唔知道个律师，不过律师有钱收，乜信都写嘅。而家啲律师，有啲律师啊，有啲屋村律师咧，而家做咗以前啊， 你写信 油麻地戏院嘅写信佬啊，俾几嚿水咪写封信咯。啊啊 喂，大班，我而家揸住呢份嘅系明报嘅系6月27号星期三嘅头版。喂，使乜嘢去吊鸡车啫？咁你咪去抄咯，咪攞嗰啲， 咪话唔使咯。图片，所以明报话唔使，明报系话唔使嘅，你唔使驳佢，佢系话唔需要啊。但系佢嗱，如果睇， 但系点解唔早啲攞啲相？ 如果睇咗呢个报道啊，吓，咪佢又喺汪洋嗰时先影到啊嘛。 喂，唔使啊，我即系话。你呢、這个系呢、這个系政府嗰个系天眼影出嚟， 所以我咪话佢有佢睇咗呢个报道啊，我纯粹客观地分析啊。 系 嗱，第一佢冇反驳到头条或者周刊嘅报道， 嗯， 关于啊二月佢攞封份图职噶啦，佢只系话系人都攞到嘅，攞到咪点啫？第二，佢就话我唔租个吊鸡车，因为我唔需要。 嗯， 另外一点咧。就话咧，佢唔知个刘柱剑攞咗图迹都睇唔到。不过咧，汪洋请食饭嗰时候，佢记者入去影咗张相，咁啊出翻嚟俾人啊，俾佢哋啲调查组人咧就睇到有警棍，于是就觉得有串剑。 嗯， 嗱，佢哋成日出入梁宅嘅呢班人，佢个总编辑执行退休咗嘅总编辑， 唔怪之俾梁姐攞嚟做挡箭牌啦，真系。 副执行总编辑全部都入幕之宾嚟嘅。 啊， 仲有嗰啲相啊！梁振英都出嚟自己讲啦、 啊， 我请过几多传媒入去，嗰、 啊 那个花棚啊，我哋做报警版都唔知几多次上电视，哦、啊，你明报就唔知道，喂，所以你俾人一个嗱客观嘅事实，俾人一个主观嘅分析咧，话你其实放生咗梁振英咧，系有起码有理由， 嗯、 有理由有咁嘅怀疑， 嗯， 嗱、啊，仲有一样嘢我又好出奇嘅，啊。呢、這个头条是根据一周刊报道写出嚟噶，点解又唔澄清一周刊讲嘅嘢咧？因为我哋睇漏咗咧，佢澄清咗我哋唔知咧。林彪话， 嗱、 啊，所以咧就睇完佢呢、這个啊所谓嘅澄清咧，就疑点咧就更加重重。 系， 唉， 更加唔明嘅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喺26号、27号啊，6月27号登呢个天空嘅系高空图片显示嘅时候咧，咁咧一早都可以抄出嚟噶。点解系要等到吓、啊、汪洋去到呢个梁宅食餐 嗰日先影到啊？系咪又系因为嗰日有个记者啊？ 咁你一早你攞你去嗰啲， 佢 因系历史嚟， 佢唔提呢啲嘢啊。佢因为嗰日影咗花棚，翻去俾嗰啲眼。 咁你个侦查组就话半年前系查紧嘅，又话自己嗰个查嗰组好巴闭嘅，啊专案小组嚟嘅。 唉，嘥鬼气！俾人质疑佢大细超咯，俾人质疑佢喺选举期间偏帮啊梁振英咯，爆啊唐英年阴毒就收埋梁振英的料，而、家因为公信力受损，啊据闻又做翻啲嘢咯，啊如果唔系就明报嗰个公信力嘅招牌就破产噶啦。嗱、你又听下林郑，又人哋问到关于 CY 串件。睇下佢有冇当日，唔系净系明报啊。 嗯、 林郑咁打得啊，而家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啦，讲到自己咁公道，来来去都系八个字，啊一视同仁，依法办事。咁究竟佢喺讲啊唐英年嘅串见，大家都记得佢系好喐紧嘅，同啊差唔多话我喐眼你咁上下噶啦。同今时今日人哋问你林郑讲翻 CY 啲串见啊，僭建咧，你睇下林郑点讲。 在过去五年呢，我在楼宇安全的工作，我是非常之支持我们執法部门屋宇署，大家都听到耳熟能详的了，都是那八个字，依法办事，一视同仁，支持梁先生的施政，也都希望透过梁先生的领导和在竞选过程他和市民共同制定的政纲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可以为市民呢来到落实。 人家问到僭建他就这样讲，我以为佢话佢够胆，佢就系支持 CY 僭建，佢又唔系，原来支持 CY 施政。喂，人哋讲僭建，你咪问非所答咯。喂，你咁样讲支持 CY 执政，即系呢个施政，咁啊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潜台词咧就系、是、支持啊梁振英僭建，就咁简单咯。嗱，所以你话呢啲唔系大细超，咁呢啲系咩啊？林毓华，我想问下你啦。嗱，讲到打风咧，嗱，我哋个台有啲新安排嘅，有啲安排，因为我哋啊启播之后都未打过风，咁今日有机会挂爆风球，同埋以后打风咧， 我哋有少少新嘅安排嘅。嗱，我哋打风期间咧，因为我哋有七个台节目咧，啊就照旧， 嗯， 啊即系唔会因为打风每十五分钟要报告啊打风消息咧，就令到啲节目咧啊进行嘅。 系， 咁我哋咧因为打风咧，如果打八号风球一讲，啊呢、這个第三台。大錢台咧就唔需要講股票啦，因為股市會停嘅。所以我哋咧逢真係打風嘅時候咧，就會將第三台咧辟為呢個打風台。 嗯， 咁所以大家要密 切變咗大風台啦， 要大家要密切留意啊！真係叻啊，由大錢台變咗大風台。 大風台 嚇啊！咁、啊、即係如果大家要密切留意打風消息咧，喺打風期間咧，就唔該你轉去第三台，其他所有電台咧啊，我哋所有嘅電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集结喺香港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华南沿岸。受到杜苏芮的影响，预料本港在今日稍后和星期六的天气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将会增强。警方凌晨展开一项代号黎庭数月的行动，打击非法赌博，在荃湾拘捕37人，包括14男23女，年龄介乎30至75岁。警方在荃湾村龙街一间店铺赌破一个非法麻雀赌档，拉了37人，其中一名50岁男子涉嫌经营非法赌档，其余男女涉嫌非法聚赌。行动中警方检获17000元的赌款，大约30000元的筹码和7张电动麻雀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审裁定，总统奥巴马推动的医疗改革法案，有关强制国民在2014年之前购买医疗保险的条款符合宪法，裁决为当局落实医改法案扫除了障碍，被视为是对奥巴马竞选连任打下一支强心针。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第二场四强赛事，意大利对德国，意大利上半场领先2球，德国仔下半场尾段追返1球，最后意大利以2-1击败德国晋级决赛，意大利会星期日对卫冕冠军的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埋有烟霞，稍后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北风，稍后转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豪景花园啊，咁啊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大榄啊吓，咁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出边啲翻工车龙先吓。咁啊，讲到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都几远噶。去到城市花园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暂时正常嗰只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见到龙尾，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讲开呢个浅见同埋巴地，喂，究竟 C Y 嗰个泳池同埋公园仔咧，系咪真系霸翻嚟噶？吓、啊，买楼已经霸埋嘅咩？唔系，系咪自己霸噶？哎呀，好彩佢唔系住喺铜锣湾咋？啊，如果唔系成个维多利亚公园加埋个泳池都霸鬼埋啦，阴公。不过佢咁爱国啊，个女王铜像啊，应该唔爱噶系嘛？系啦，攞翻出嚟啦，到时会啊。好，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 嗰度过海咧，排翻去果栏噶。咁仲有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嘅龙尾康庄道桥底，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新柳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啦。咁啊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九龙好远啊，去到博康村。另外大西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石门回旋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咧，继续浸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升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入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6月28号同7月5号晚上8点，一连两个星期四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升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唔使上楼，唔使入铺头，最平民、最公开嘅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细细有平有贵嘅数码收音机俾你拣，仲特价发售添。今个星期五六日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数码声音广播服务已经推出，四家广播机构会分阶段提供总共18条频道，电台节目选择会更多元化。你只需要合适嘅数码收音机或接收器就可以收听。数码声音广播唔单止音质更佳，接收更稳定，仲提供图像文字资讯。你都嚟体验下耳目一新嘅电台广播服务啦！数码声音广播。听得清，睇得见，选择多。 我有信心，我同我团队能够克服困难，为香港带嚟积极改变。 成为政务司司长，是我30多年公务生涯中最大的荣誉。 感觉好荣幸，在财政司司长这个岗位为市民服务。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6，广告前咧，大班就讲咗呢个系数码广播咧会点样安排第三台咧，系作为呢个大风嘅系信息嘅报告。不过咧，佢头先系预测嘅啫，而家只不过系仍然系一号戒备信号咧，系有效嘅。咁啊，咩3号、8号嗰啲系可能系今晚发生嘅啫，因为咧天文台就话咧喺今晚至到明早咧系会相当接近本港嘅吓。而家我哋系受到呢个倒衰嘅影响咧，系预料本港喺今日稍后同埋听日嘅天气会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增强啊。咁啊，天文台晏昼咧可会考虑咧改发呢个3号强风信号。咁我哋留意住吓第三台同埋所有嘅系收音机嘅报告啦吓。 即是说如果有打风， 如果是如果、 我现在不是说现在暴风球大佬啊，现在市未开啊，怎么你估梁振英咩未入閘就堕马咩大佬市未开，你又话定个市今日唔开冇大镬嘅大佬啊。喂，好多人今日可能想出货㗎嘛，见到琴日又爆煲又成，爆煲又成，又见到嗰、那个咁班子。 喂，今日咪主席嚟喎，国家主席嚟喎，唔系应该系红市咩， 见到班蓝班子就脚软啦大佬。啊啱啊，嗱讲返。有啲人真係亂噏嘢嘅，有时我哋想唔出声都唔得嘅。嗱，有个裁判官就住呢，有个嗰啲社运嘅啊后生仔呢，啊嗰啲80后呢，求呢中联摆外边示威，啊就高呼平反六四，同警员发生冲突，将个铁马呢推向警员，同埋喺警车里面呢又发生碰撞。虽然事件里面呢就冇警员受伤，但是裁判官这个裁判官呢、认为被告滥用示威游行自由，作出一些非法的行为，非法的行为呢就拱铁马和入了警车里面呢 唔听从警员嘅指示，叫坐低系坚持企喺度，咪重判佢入狱半年。嗱，咁呢个就法官嘅裁决。嗱，当然你唔服呢啲裁决，你可以上诉。 上诉啦，当然系。 嗱，呢位啊八十后已经上诉啦，咁啊当庭咧就释放。但系呢个法官喺回应有关警方过分监控示威嘅说法嘅时候咧，特别指出。嗱，我就对佢讲嘅嘢唔系好满意嘅。喂，外国传媒咧影咗一啲咧警察以警棍制服啊跪地求饶嘅示威者。嗱，第一我唔知佢讲外国系咩叫外国啦啊，你讲越南啊、缅甸啊， 我谂佢讲美国啦、 啊、柬埔寨啊、美国啊、英国，佢又冇讲出啦。啊，咁、啊、我唔知佢睇到边啲人跪咗喺度，仲俾人用警棍打啦。但系香港冇呢情况。又话如果警方因为滥用暴力而被带上法庭咧，法庭系唔会手软嘅。喂，大佬啊，个法官你使唔使讲啲咁嘅嘢啊？呢啲咩说话嚟噶？即系换一句话嚟讲，佢嘅逻辑系咩咧？佢逻辑就系话你够运啊，冇打你啊，好客气啊，对你靓仔。 佢另外有番说话好奇怪啊，就话咧警方系需要用呢啲咁样嘅系超过呢个最低嘅武力去控制嘅场面。咁我突然觉得，咦？ 唔系 法官变咗警务处处长咩？ 佢可以咁讲，一去判案，因为个辩方律师梗系话警方滥用权力啊，啊过分使用暴力啊，咁佢可以讲嘅，因为要解释点解要判呢友入监啊。但系你使乜讲埋一啲嘢？咁你点解唔讲下？譬如有啲国家示威，佢示威者又唔系咁嘅。咁点解无端端拿一样嘢出嚟话？喂，喺我睇啲新闻，啲外国啊，用啲警棍打嗰啲跪地求饶嘅示威者。喂，你啲咩意思？即系叫香港警方学咁样做？即系话觉得香港警方而家好好噶啦，唔打你算够运噶啦。喂，呢、這个法官叫杜浩成， 系 啊，边个法庭噶啦？ 边个法庭啊？唔知喎。 啊！呢个系咪东区啊？啊，系咪东区裁判处啊？东区裁判处咧，咁你以后唔好去啊！林忠华顾住啊！ 东区我成日都去噶、 啊。你做呢个节目咧、啊，分分钟咧， 我而家系有单官司未曾完结。 喂、哎，大镬、啊！你仲讲出嚟，就俾你安排你见下道官。 唔、啊、系啊，我唔系佢审噶，我系另一个好官审啊，我系。 你点知道啊？ 啊，安排咗噶嘛？ 安排咗唔俾人哋告假嘅。 咁、哦、样 啊，唔俾阿道官顶上嘅。啊、小心讲嘢，林都话有官司在身，小心讲嘢。你真系以为好过 咁？你知唔知嗰单官司系咩嚟噶？ 咁你嗰个咩无牌广播咯？ 喺、啊、公众地方参加非法广播啊！ 我系嗰个官咧、啊，如果我系啊，我就话林毓华而家判你坐监六个月。 系 点解咧？我就睇咗一啲报道，有啲地方对于非法广播咧拉打靶嘅。你小心啊！佢话 咁，我使唔使跪低多谢佢啊？留我一条狗命。 跟住佢话我睇咗啲片咧，跪低嗰阵时打靶嗰阵时，打靶嗰阵时我见到有人非法广播，打靶嗰阵时咧，嗰啲人跪喺度都开枪照打，所以我判你六个月系因即系格外开恩啊！林毓华， 哦， 啊，你真系你都唔知死嘅，你都唔知嗱，讲翻单僭建咧，就你知而家二次创作，因为嗰条网络23条未通过啦。 而家下一届先至开始啦。 咁喺度搞嘢啦。咁琴日 Q 仔煞有介事， 系 就上网睇嘢。佢就指住一张图片俾我睇，就是、日本报纸。就话阿梁振英系缘木第二。 系 嗰阵时 Q 仔当真嘅，佢日本报纸话佢缘木第二啊，咁佢讲话信噶啦嘛。原来嗰个系疑似创作嚟嘅， 系 咁就住疑似创作咧，啊呢个彭定康好嘢，去接受呢个香港电台头条新闻访问， 系 嗱头条新闻已经系一个搞嘢节目噶啦，嗱问到佢关于香港嘅自由，佢就话佢感到忧虑嘅，唔系香港嘅自由权会被北京剥夺，而系呢项权利会一点一滴咁样，断送喺香港某啲人嘅手里边，在1966年的时候，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其实他讲了对香港未来的忧虑，他就是这样讲的。他不是今次访问 讲的。他是锦囊给了董生的嘛。 他不是今次访问讲的，现在回顾1996年施政报告的时候，他讲说他感到忧虑的不是香港的自由权被北京剥夺，而是这项权利会一点一滴。 是 断送在香港某些人的手里面，这个是1996年讲的，即是15年前讲的，那段时候他接受这个香港电台头条新闻的访问，于是他语重心长，叫香港人要小心在意， 確保自由唔會一點一滴咧被侵蝕。嗱咁啊，十幾分鐘嘅訪問片段咧，彭定康由傳媒惡搞諷刺咧，就講到一國兩制，港人爭取民主。但每當觸及較為敏感嘅話題咧，佢都以技巧嘅說話回應，將矛盾咧就輕輕化解。96年嘅施政報告，佢提出對香港高度自由嘅憂慮，嗰番說話咧，最近咧就被網民咧封存嘅。咁15年後佢講啲咩咧？嗱，佢就回应话，过去几年咧，香港人对公民意识嘅自觉咧，令佢留下深刻嘅印象。众所周知，绝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得到更多民主权利。当未享有之前，香港人仍拥有所有在自由社会都存在嘅自由。保持呢个状态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咁我又话，香港系一个复杂嘅社会，有一份真正嘅责任感，有一份社会连带嘅意識。佢認為咧，相對於全世界各地咧，香港面對問題咧，其實就唔係好艱難、好複雜嘅情況都幾好。但唔等於民主派應該停止爭取民主。佢認為香港政府應該視一國兩制為金科玉律，亦都唔相信北京會踐踏香港自由。不過香港有一人咧，就要小心在意，確保自由唔會被侵蝕，並且咧同香港人講咧，要堅守法治嘅精神，以追求民主的决心。这个访问会在今个礼拜六晚头黑七点钟在无线电视翡翠台播出的。讲到恶搞呢，唐英田和梁振英的僭建令到大量恶搞的图片涌现。其实早在90年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揭起中英争拗，他的政坛对手老平和周南都成为当年头条新闻恶搞讽刺的对象。讲到传媒嘅讽刺作品咧，肥鹏就咁笑住讲咧，话讽刺幽默系言论自由嘅重要部分。作为政治人物，俾人攞出嚟开下玩笑，总好过咧冇人注意。彭定康又话一啲讽刺嘅作品，甚至有深远嘅作用。佢又举咗《动物农庄》作为一个例子，令人明白到40年代欧洲极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嘅本质。咁肥鹏又话，有时候咧讽刺会令到你受到一啲伤害。但是如果你相信自由社会呢，你又要接受啊。我想民建联嗰班友，譬如叶国谦嗰啲要听下呢啲真係。咁你话政治人物呢应该接受自己个样喺政治漫画家笔下呢会变得荒谬。咁访问期间呢港府仍然即係讲緊而家啦，未曾暂缓呢个网络23条立法嘅。咁问到肥鹏呢，肥鹏就唔清楚法例嘅内容。但过去呢从来冇部门要控制讽刺嘅作品。即是话港英年代啊，如果人咁样做或者尝试咁样做咧，的确系令人惊异嘅。嗱，呢啲说话应该讲俾何秀兰听，讲俾汤家华听。佢话你唔能够制止人类有幽默感嘅，你都唔能够制止人们咧讲笑话，讲一啲咧过去咗协助推翻苏联。预言话如果香港民主程度啊个进程啊受到限制咧，而呢啲讽刺批评咧，就相对地咧，自然咧就会增加噶啦。林一华，所以俾人恶搞咧，林一华你都有机会噶。我而家都俾人恶搞啦。 你知唔知当日头条新闻嘅主持系边个啊？ 系你啊嘛， 吴明林同埋我咯， 咪系咯。 我哋成日搞笑嘅系攞阿老平同阿彭定康出嚟， 即系当年话你 又唱下粤剧啊咁噶。 当年话你阴阳怪气话你嘅，即系唔系话洪志森嘅。你话系话洪志森咧？你唔似阴阳怪气。 我唔会对佢合作嘅呢嘢吓。 当年老懵懂话你哋阴阳怪 气，系另外一个 老懵懂入评讲嚟 讲，唔系咁咩四文啊嗰个 徐四文讲 系咯， 老懵懂 唔可以摸呢个老虎屁股啊嘛吓， 唔系但系阴阳怪气系边个讲？ 阴阳怪气 好似唔紧要啦，总之人闹你啦，咁而家问题系 你嗰个你系咪讲嗰个咩着七皮鞋嗰个又话你 嗰个？唔系我而家问系咪你嚟？又系阴阳怪气？ 我点会对号入座啫？我梗系 唔系咁。当年人嚟讲阴阳怪气嗰时，系咪你做主持？ 我系做主持，不过 即系话你咯，去咁你仲唔认？你系阴阳怪气，阴阳怪气仲唔认啫？做人喂堂堂正正，我就系阴阳怪气啊？点啊咁啊嘛？林毓华， 我唔会认呢、這个。我唔会对佢。 你好担心人哋话你阴阳怪气。 唔系呢个系观众嘅观感嚟噶嘛？观众话系咪系啦？ 你都好巴闭噶。 点巴闭？ 头条新闻由你做。自由风又系你做。即系香港电台有啲乜嘢你冇做过嘅咧？ 好多都冇做过。千禧年代我冇做过啦。 千禧年代冇做过。 开心日报我有做过吓。 哦，你真系巴闭，所以好多人唔知林毓华好巴闭，即系我呢个监听咧就德高望重。咁你有冇打电话俾亚视个陈先生啊？报名啊？ 边个陈先生？ 庆人庆祝亚视啊！亚视啊！啊，即系过去咁多年嘅光辉日子。咁你系 我好懒啊，唔好做呢啲嘢嘅。 哦，即系人哋打俾你就会去。吓，嗱，当年话你阴阳怪气嗰叫徐四文。OK。 是 不过老懵懂是有附和的，我记得。啊、如果不是他就不用要喐你班友啦。是吧，如果不是阴阳怪气使乜喐你啫。啊，所以林毓华可唔可以以后不要阴阳怪气。一系呢就多啲阴阳怪气、 哦。 令到我哋嗰个节目呢好听啲。咁得唔得啊，电话就1872111，咁听众又可以打电话嚟呢。啊，同我哋倾下呢个三司十二局。啊、三司十二局呢就逼啊梁振英。 未齐脚啊呢、這个。 佢想搞嗰个班底咧就五司十四局，嗱咁啊俾人批评嘅有位仁兄咧，啊就叫做啊 Davidson 叫咩？孙咩？孙德基， 嗯， 系咪孙德基？ 系 就呢个审计处处长，咁而家有啲人就话咧，审计处处长就应该公务员做嘅， 就冇必要喎、 啊。点解空降咧？咁有啲人啊抽旧账，就系、是、当年去领导啲安永会计师楼嘅时候咧。安永会计师楼咧，佢系出现咧丑闻，而去引咎辞职或者落台嘅。咁、 嗯、 老实讲咧，啊，当年啊有丑闻嘅唔单止安永，系全世界出现丑闻啊。 系， 而咧当年咧第一个喺安永出现丑闻而落台嗰个咧，就叫胡定旭，跟住走咗去做呢个医管局嘅主席，又冇人出声噶。啊，点解啦？咁今时今日咧，因为佢出咗呢个班底咧，嗱，第一事先张扬。啊，冇乜新意，个个人都俾人起晒底噶啦、 嗯。 突然间爆咗个孙德基出嚟，咁你个乜水啊？咁好大都查啦。咁啊，将佢赖第一，你唔系公务员；第二，你有丑闻，你就唔应该做呢份工。嗱、啊，咁我要讲句公道说话嘅，孙德基咧、 啊， 虽然我唔系会计师，但我都接触过啲会计界啲人咧，其实咁多年咧口碑几好嘅、 嗯。 第二样嘢，佢又唔系话好政治化嗰啲人啊。咁当然有人话佢喂。有个会嘅，佢系嗰个快乐人基金会嘅。咁、 嗯、 快乐人基金会旗下咧有个叫快乐传媒嘅。咁早前就帮阿梁振英出版咗《振英文集》。咁而家啲书局有卖嘅。咁所以咧就认为佢咧一定系凉粉嚟噶啦。咁、 嗯、 亦都唔出奇嘅，咁咪凉粉亦都唔会委任佢啦。不过你话审计处长系咪一定要公务员做？而阿孙德基做咗系咪会嗱？有啲人甚至乎而家有阴谋论咧，就会清算。啊！啲公务员嗱，审计处长系独立嘅，有个好大嘅审计处，有班公务员喺度嘅。仲有一样嘢，立法会里边咧，啊，有个叫政府账目委员会，我咧就做咗个界委，立法会咧，我就系呢个委员会嘅委员，就同呢个审计处有个好密切嘅关系，亦都审查审计处嘅报告嘅。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咧喺呢个孙德基嘅任命嗰方面咧。就唔需要暂时咧，唔需要大做文章嘅。我谂呢样嘢亦都唔系好公道嘅，对佢嚟讲。嗱，呢个系减人工入去嘅，佢呢个唯一个减人工入去嘅人，差唔多等于喂，其他嗰啲全部系加人工入去嘅。咁我哋系咪要针对佢咧？咁我觉得咧又唔需要嘅。啊，林毓华你点睇咧？ 我觉得嗰啲公务员话咧，一定要系熟悉佢哋嗰个运作先至去做审计，我觉得又唔系啦。因为以前咧，当啲公务员做嘅时候，佢又另一种说法话：，唉、哎，佢啊个个部门都咁熟啊，会唔会有偏私啊？咁啊，啲人乜嘢都可以讲嘅，真系。 我觉得所以对佢咧就唔需要嗱，我哋对梁振英嘅班底，梗系个个都用一个怀疑眼光去睇噶啦。 啊， 因为佢老细唔好，我哋梗系唔 happy 噶啦，啱唔啱啊？咁但系问题系，你针对孙德基咧，我啊觉得咧，啊，即系言之尚早啊。咁啊，问翻啦，唉，传媒梗系逐个问噶啦，问你个新班子啊，尤其是新人，你屋企有冇寸剑啊？咁睇下啲人点答啦。 我同我嘅问责团队日后会朝住呢个目标努力，建立面向市民嘅政府，听市民嘅心声，收集民间嘅智慧，团结一致。7月2号。我同政务司司长同埋其中一啲局长会先到6个区跟市民会面，听取诉求同埋意见。接住嘅2个周末会到余下嘅12个区同市民会面。我同我嘅问责团队会同公务员同埋公务员团体紧密合作， 荣辱与共。我会确保公务员体制的完整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亦都会细心聆听公务员的意见，听定撑公务员。 我在香港从来没有拥有住宅物业的。 我现在是住在官邸的，我相信应该是没有僭建。 我现在是住一个服务式的住宅，一个 service apartment。不单止我不可以僭建，我连屋企的家私要搬我都要问这个业主攞批准。 我家是一个 apartment， 没有天台，没有地库，没有花园，有个小露台，不过没有围风，没有做过任何东西，结构完全没有改动。 咁我啱啱係买咗一层楼，一个 apartment， 咁所以佢唔係独立屋，咁就我所理解就冇加建啊，冇扩建嗰啲嘢嘅。咁当然呢，鉴于近日社会上咁关心呢件事呢，当我听日搬屋，我搬入之后呢，我要再详细再睇多次。 我住嘅地方都係一个 apartment 嚟㗎，住咗好耐㗎啦，嗰时冇乜钱，所以我都冇乜做装修。 向行政长官已经提醒我哋每一个團隊的人都要檢視，我亦都會找認可資格的人士去檢視一下，如果有問題一定會徹底處理。 曾蔭權去麥當勞間祖屋被人說他有僭建，喂，如果你問他，他都可以學曾俊華這麼說，我現在住在禮賓府，我相信咔咔咔禮賓府都沒什麼僭建啦， 我改建好多次， 我鱼池都申请过㗎啦。喂，啲记者其实问呢句说话呢，係包括你拥有嘅物业有冇僭建，但呢班人呢就冇讲嘅，即係问漏咗嘅，冇答啦，或者回避啦。咁个个都答得几口爽嘅。有个就话佢冇钱买楼，买咗楼之后呢就冇做装修，咁而家升官发财啦，呢个吴克俭，咁你可以装修层楼啦，而家发达啦，搵几百万一年。张炳良咧出嚟又话我冇钱买楼，而家又话我买咗楼啦，嗱啲人咪折堕咯，又话自己冇钱买楼， 佢系冇钱买市区楼， 喂，佢而家都冇话到喺二千尺嘅，林彪话佢而家冇话到俾你喺边度买楼啊？ 唔知我唔知 啊。咁你又除非你有料咋，如果唔系你又唔使同佢兜。虽然你同佢几老友，阿马田话咧，佢识咗几廿年咧。第一未请过去食饭。第二有一日呢就捉咗去文化飲咖啡，好鬼贵㗎嘛。不过 Martin 话我都唔飲咖啡，飲清水嘅啫。不过 Martin 飲清水咪攞啲柠檬㗎，有时可能都收钱。就同佢倾咗个几钟头，就要退党，就唔做民主党啦。跟住就睇到佢嗰个仕途呢就步步高升啦。咁呢啲人唉嘥时间啦。高永文就口窒窒嘅。个个都好口响嘅。高永文我要准个合资格嘅专业人士返去check下，即係话有啦，即係话有囉，起码司仪有啦，啱啊，如果冇使乜搵人去查啫，咁你好似谭志源咁讲，我住阿柏文冇天台乜冇花园乜都冇，有个骑楼仔冇迷风，咁几清楚利落係咪。高永文呢佢都话自己都会睇下嘅，除咗搵专业人士之外，佢自己都会睇下，咁你有佢话冇啫。咁如果冇咪冇囉，冇点解要睇先得㗎，听我高永文点讲呢。高永文再听下点样结结结结呢。不唔係系咪要一听听晒咁多件㗎，我唔好听啦，悭返啦，佢结结结结我都学到啦，大喊十。喂，昨日我都有讲佢讲嘢呢好似呢眼泛泪光。我话而家眼就眼疾。不眼泛泪光好㗎，如果你做政客呢，如果你有眼疾你都唔好醫。眼泛泪光係可以氹到人㗎。尤其氹到啲师奶。 咁周玉璇咪做错手术，你咁样讲呀？ 应该唔好做㗎。眼光光好大镬㗎。你个张嗰个㗎啦。飲豬肉汤眼光光㗎。八点五十八分啦，咁一阵间九点新闻后呢，我就要搵监制辉哥做替工㗎，因为我有啲好紧要嘅嘢要去做嘅。咁我今日喺信报寫一篇文章，咁篇文呢就咁係讲嘅曾蔭權嘅。咁最尾嗰段呢，我亦都呢事先声明事先张扬，我作为曾蔭權嘅朋友呢，如果要评论佢嘅功过呢，不单难以落笔，同时亦都会被视为有所偏袒。评价曾蔭權嘅功过， 我相信你要等到梁振英上了场之后， 上了 掌了权、啊、上了场之后，而家未上噶、嗯，掌权一段时间之后咧，见香港人见识过政客治港之后咧，大家先至会有较理性同埋客观嘅评价。咁一阵间咧，啊，即系卢浩荣就会演绎我呢篇文章。如果唔中意嘅，我又唔喺度，唔使客气，打电话嚟闹啊，辉哥，闹啊，林毓华，咁嘅嘢都可以读出嚟啊，有冇搞错？ 啊，咁你又离谱啊！咁你又你话阿作嘅朋友，我唔应该评论，咁要唔要写洋洋千年咁写？ 我冇话都唔应该啊！我好难啊！啊，我话好难啊！啊 ，OK， 好难、啊。 咁难就唔好做啦。 咁、啊、有时做人，咁领悟我都做啦。啊，有时有嘢咧，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知啊系难嘅都要做嘅，有时。 即知其不可为为之啊！ 我做人，我觉得有时要讲公道说话嘅，我就唔介意。啊啊，讲下公道说话嘅，咁一阵咧就九点后咧就辉哥同阿林毓华就继续主持《风波里茶杯》最后一个钟头，今日嘅最后一个钟头，我啲电话系18721111啊，可以打电话嚟教训下佢两个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集结喺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华南沿岸。受到杜苏芮的影响，预料本港今日稍后和明日天气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都会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杜苏芮会在今晚至明早相当接近本港。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午会到香港访问三日，出席庆祝回归15周年大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胡锦涛会先到湾仔的酒店休息，下午会视察解放军驻港部队，晚上会到礼宾府出席行政长官曾荫权为他设的晚宴。最后一届高考今日放榜，日校的考生需要翻返学校领取通知书。今年有18000多名的日校考生符合高等院校的入学要求。英国财政大臣欧斯邦表示，针对银行涉嫌操纵银行之间拆借利率的调查时候发现，金融系统内部问题是极为严重。正在受到调查的金融机构包括了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和皇家苏格兰银行。美国的银行就有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集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巴克莱银行已经被英国金融管理当局处以接近3亿英镑的罚款，大约是4亿5千万美元。巴克莱银行亦都承认操纵利率行为是有违行业的规范。神舟九号飞船结束太空任务，早上10点就会返回地球。神九飞船昨日已经同天宫一号分离，航天员手动控制飞船撤离到安全的距离。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第二场四强的赛事，意大利对德国，意大利上半场领先两球，德国在下半场尾段追翻一球，最后意大利以2-1击败德国晋级决赛。意大利会在星期日对卫冕冠军的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北风，稍后转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是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新蒲岗太子道东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宝岗商业中心啊，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后边嘅富豪东方酒店啊，吓，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唔该吓。好，走翻过港岛睇睇港岛告士打道过海先。咁告士打道过海现时龙尾排翻去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短翻少少。去到新鸿基中心，咁至于东区走廊落中环咧，呢边就好远啊！要揾个望远镜睇得清楚啊，见到啦，去到北角码头嗰边，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间封字噶。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好远嘅车龙啊！中山纪念公园至西隧向中环咧，亦都见到啦，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系啦，新班子啊，相信过两日就会上台宣誓啊，大家都会见到啦。喂，话时话啦，使唔使加多条先？屋企有冇僭建啊？系啊，我本人某某某屋企并无僭建，仅此啊宣誓。系啦，你知啦，琴日班传媒行家问到佢哋，哇，个个都知唔意对，有啲系信过猫王添啊！你知啦，到时上个位啊，俾人问到就无谓啦嘛，唔通全港吊臂遮后命，服侍你哋班大帝咩？嗱，早日自首，坦白从宽啊！好，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果栏噶，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去咧。依分钟啊，去到浙江街嗰边噶吓，乜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欣怡花园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枕住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学嘅，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Happy birthday to 仔仔！吓，饮完咳水又瞓咗。 小朋友咳，照顾佢哋梗系要小心啲啦。维元堂蛇胆陈皮川贝末独有纯中药三合一配方，蛇胆清热解毒，陈皮顺气化痰，川贝润肺止咳。小朋友无论寒咳定热咳都搞得掂，绝对冇不良副作用添。 仔仔，起身啦！ 有维元堂蛇胆陈皮川贝末，有咳你识拣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你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成到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我谂你一定有压力噶，佢讲真话呢样嘢系值得人哋赞你嘅，我好少赞人噶，你快收咗佢。 你做咗几多年局长啊？ 我做咗8年， 八年抗战啊！ 服务香港，我真心系真系不变嘅。 我见到周局长退休啊，我都多谢佢一声，真系因为佢做嘢做得好好咯。啊，不过又知道佢唱歌好叻，唱埋 Vivo 去唱啦。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I say it clear, I did it my way. 收啦。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祝你咧荣休之后咧身体健康同埋享受人生。 拜拜，周总， 祝你 愉快。 OK， 退休愉快啊！ 一沓沓未睇完嘅免费报纸，一堆堆用完嘅即弃餐具。一个又一个只用过一次的胶袋，食剩的食物，不要的家私，一张又一张用过的抹手纸，一层又一层拆开的包装纸，每日5972公吨的家居废物， 减废、重用、循环再造，你有没有做？ 我有信心我和我团队能够克服困难，为香港带来积极改变。 成为政务司司长是我三十几年公务生涯中最大的荣誉， 感觉好荣幸在财政司司长这个岗位为市民服务。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邓景辉。 郑经翰在《信报》大班人与他的专栏就写了这篇文章，标题是《中央挺港，曾荫权做好这份工》。大班人与的内文就说，香港回归祖国15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香港回归15周年成就展之前，就接见现任特首曾荫权和后任特首梁振英。他公开赞扬曾荫权，肯定他任内的工作。习近平是这样说的，他说曾先生任行政长官七年了，带领特区政府积极进取，务实有为，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做了大量的辛勤工作。习近平是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港澳协调小组主席，对本港事务熟悉，他对曾荫权的评价可以说是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中央领导人头脑清醒，找到香港问题的本质，肯定曾荫权任内最大的功绩就是维持香港繁荣稳定以及发展。事实上，只有摆事实讲道理，用理性态度去分析问题，才可以对曾荫权的治职作出公正的评价。众所周知，曾荫权继任董建华成为第三届行政长官，代表着中央以务实的公务员治港去替代商人治港。曾荫权是典型的公务员，做事有规有矩，坚守原则，所以他上台的口号是要做好这份工。七年来，曾荫权在他竞选政纲提出的120几项工作目标里面，只是有三项做不到的，包括减利得税、更新空气质素和为公平竞争立法。大班继续说，没错，曾荫权任内本港的贫富悬殊情况的确恶化，坚尼系数创出40年来的新高的 0.537 水平，但是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结构性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中国崛起就抢了香港制造业和相关中层工作，社会中产陷落，两极分化就在所难免了。然而过去五年，曾荫权就动用了2000几亿去扶助基层，纾解民困，在财富转移上实行再分配，因此经除税和增加福利之后，香港实际的坚尼系数回落至 0.414， 其实和六年前是差不多的。事实上，为了改善基层和劳工的收入，曾荫权任内成功确立最低工资政策，而且选对时机，在失业率接近全民就业的情况之下先推出，令最低工资推高失业率的忧虑消失。不单止本港低薪工人实质工资有所上升，期间本港失业率更加创出 3.2 的新低，接近全民就业，傲视全球。而大班就认为，曾荫权任内另一项主要的功绩就是稳定香港经济。大家不要忘记，董建华治港期间，适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股市楼市急挫，负资产涌现，通缩长达五年。而曾荫权上任之前是赤字连连，政府、公营机构和社会各界都大幅裁员，人人都要挨资源增值的苦日子。曾荫权任内不单止经济恢复增长，政府财赤亦都是重现盈余了。即使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曾荫权亦都推出这个企业保证，向中小企提供1000亿的贷款，成功稳住珠三角以出口为主的港企，对涌入本港的资金作出8%保证，香港的油资大到1000亿，是高度的一日成功稳住的本港股市，这一日成功稳住中央的资深银行家所说，因为民众没有真正感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所以不知道政府有关政策其实已经发挥了效用。至于在普选方面，他也成功争取到2017年普选特首和2020年普选立法会的时间表。当然民主步伐仍然缓慢，但是大家都知道，民主化这件事是需要照顾中央、建制派和社会各界利益， 唔能够一蹴即就。曾荫权最大嘅失误就系个人性格高傲，过分自信，不善于团结群众，又不肯益人，所以欠缺人缘，不受欢迎。回归十五年啦，换届在即，中央再宣布六大挺港措施，肯定系针对时弊，全部都系为港人福祉着想嘅。原因好简单，香港将会由公务员治港进入政客治港年代。政客最大嘅特色就系港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梁振英仲未上台，蜜月期就已经结束，僭建嘅丑闻越演越烈，已经严重打击新政府嘅管治威信，令人对未来治港班子嘅管治能力成疑。在此关键时刻，中央义不容辞，大力挺港，明显就要稳住大局。因此，梁振英若果真系以港人福祉为念，就请诚实咁去做事，唔好再空口讲白话啦。 咁啊，林旭华，我头先听到咧就系咧就大班吓喺啊信报社嘅专栏当中咧，题目就系话曾荫权做好呢份工。咁啊，大班就今朝早咧九点打后就攞咗假，林旭华。咁啊，呢个钟头咧就邓敬辉咧同埋林旭华咧喺度大家主持咧风波女茶杯。其实听开咧就因为近乎近煲胎身边嘅人讲翻。即系总结翻呢七年嚟嘅故事啦吓，其实今日咧我睇见咧新班子上场咧，大家可能留意到比较下新班子个集体照片咧，令我回忆翻咧曾荫权最初上任喺政府总部上任嘅时候，或者系董建华上任嘅时候咧，即系同一个团体照啊，你见到琴日个团体照咧，好似冇神冇气咁嘅吓。 系咪担心佢哋嗰个系艰难日子喺前边啊？啊，迎难而上啊嘛，特首话吓，未来特首 你林郑讲到话即系尊重啊 CY 嘅理念，认同嘅理念，咁点解？点解其他人咧？嗱，其实嗱，如果记者影前面嘅幅相咧，个个肯定系挺好条腰噶啦。 啊， 但系你睇紧我留意到咧，星岛今日咧有个 side shot， 啊， 旁边影住咧。梁振英准备去港台讲嘢嘅时候咧，你睇下其他嘅所谓嘅高官咧，有啲头耷耷，邱腾华头耷耷嘅，曾俊华冇计啦，嗱，因为佢系当劳个班子啦，佢可能被逼留低都未定啦，佢又系头耷耷嘅，好啦，张炳良应该系意气风发噶，都系头耷耷，系唯独阿林郑啊，系望住佢嘅其他同咧冇嗰啲嘢啊，呢个系政治领袖咁魅力嘅眼神交流嘅，冇噶，即系冇人思维 喺最左手边嗰个黄锦辉咪啦，系嘛？ 黄锦星 啊，黄锦星咪望住阿特首咯， 系啊，系东升班啊，锦星班系望住佢，因为点解？因为佢行紧佢个位置啊嘛， 系 黄锦星系近乎嗰个港台嘅位置，那个演讲台嘅位置，即系留意到咧，有啲人整眼镜，有啲人咧就头耷耷。 系 咁啊，即系嗱，曾俊华、张炳良嗰啲咧， 嗱以前咧就好难见到呢啲咁样嘅系照片啊，而家咧嗰啲数码相机咧又加埋摩打咧，就插插插插咁咧，就系如果你系想玩嘢咧，系好多机会可以揾到呢啲照片 嘅。系啦，系会系快拍噶嘛。 嗱，譬如你喺个电视机画面我都见到噶，一阵又左又右又望直望，咁佢哋系可能系为咗系采访嘅系在场嘅拍摄嘅方 面。喂，林伯，你熟悉电影啊，熟悉好多啊文化事业人问咗啦。嗱，正面影个 shot 咧，个个都系挺起条腰嘅。 系 你唯独是依咁嘅横镜咧，你见到咧边一条腰最直？边个望住所谓嘅老细 CY 系啲政务官咁做嘅咋？仲有呢个劳福局嘅劳福局局长系咁做，林郑系咁做，其他人咧好似好有心事咁样， 心事 唔知系僭建啦，定系哇系咪上错船咧咁样？ 进步嗰张相咧咁我觉得 你嗰张正面影过去咧，一定系斯斯正正 嘅，好企你系嘛？ 一定斯斯正正 嘅，但系你睇到咧就系得一个人咧，好特别突出喺中间，比阿 CY 仲要突出。 哦，冇计，因为喂，点解咧？我琴日提出过噶啦，成个班底当中，暂时一位女性，因为许飞未埋班啊嘛，暂时一位正印局正印司长，另一个女性许晓辉，假如即系真系任命嘅话咧，就会系后任嘅啫，佢都系局长级嘅啫嘛， 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 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狂可以讲出真相。 我不会原谅你逼我去打仗的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奴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自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署唱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邓景辉。 继续风波女茶杯啊！呢、这个林郑咧，谂吧，琴日记者会咧，我就咁有两个记者会主持咗啦。第一个就系去同另外即系三位司长一齐啦、嗯，另外一个就系去带住下边嗰班其他局长一齐啦。我留意到咧，就记者问紧林郑问题，喂 ，CY 单嘢会唔会系一个会唔会对大家嚟讲系诚信危机啊？你有冇上咗船啊？你知唔知佢点答啊？ 佢梗唔答你啦， 佢直情咧就话咧就即系。佢会答咗个问题，佢话咧啊 ，CY 嘅信念咧，等于即系我，佢认同 CY 嘅理念，咁、跟住咧就讲翻就话，即系都系耍噶啦，就话自己系呢、這个即系生命中啊一个好大嘅荣耀啊，佢会继续做好呢个民生工作咁样。好啦，咁记者问翻曾俊华同埋另外袁国强咧，又知唔知点答啊？嗱、我哋留意到原来咁样，跟住曾俊华点讲啊？哦、啊，阿 Kerry 讲嘅嘢，即系 Kerry 即系林郑啦吓。Kerry 今日讲嘢咧都系大家嘅想法，即系咁样。好啦，咁袁国强就直情你所讲啦，Peter。喂、哎，我对头先嘅讲嘢冇乜补充。喂，呢、這个世界喂，三位都系司长嚟噶，叮当码头三头居马。喂，你点可以俾一位嘅女，即系位嘅局长或者司长话晒事咧、嗯？你可以有自己看法噶嘛？而家嘅政府就争啲咩 ？Peter， 我觉得咧， 嗱，有个可能系咁啊。就头先大班就话咧，佢未有新闻统筹专员啊，成实情咧，佢哋呢几位嘅司长已经系旁边人俾啲系模拟嘅答案俾佢，哋背错咗啊！ 咁即系第日咧，喺开行会嘅时候，即系林郑讲乜嘢，其他人就话、我对 Kerry 讲嘅嘢冇补充啊！即系呢个政府最要求嘅嘢系咩嘢咧？而家冇人敢 say no 啊！甚至平排平坐嘅三位司长咧。记者问佢问题咧，佢唔会有自己意见嘅，佢可以有自己意见噶嘛，佢可以有唔同意见啊 ，Peter。 定系咁早唔想俾大家知道佢哋有啲乜嘢系观点上或者方向性嘅唔同啊？而家最紧要喺呢个时候系咪显示佢哋系大家都系心向呢个系梁振英啊嘛，系嘛？ 嗱，即管睇翻林郑嘅履历啦，林郑呢位朋友咧，佢就曾经系去过英国啦，做呢个贸易处嘅处长啦，亦都急急脚咧翻嚟咧就帮何志平系做佢嘅秘书长啦。而家转过嚟好有机会咧，佢会系何志平会做翻佢副手。 但系最近又话佢系查阿何志平嗰度咧，就系看淡啊嘛，系嘛？ 个会睇翻咧，就即系嚟紧嘅任命会系点样啦。但我哋可以先听即系林郑佢嘅仕途生涯系点样。 支持梁先生嘅施政，亦都希望透过梁先生嘅领导，同埋喺竞选过程，佢同市民共同制定嘅政纲咧，系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可以为市民咧嚟到落实嘅。 获得任命为政务司司长嘅林郑月娥喺官场以办事能力高见称嘅，曾荫权就曾经公开赞过佢好大德。林郑做发展局局长嘅时候，处理新界僭建同增加土地供应呢啲政策，获得唔少市民认同。佢嘅民望亦都长期系问责官员当中第一位，亦都相信系受到梁振英赏识佢嘅原因。林郑月娥喺1980年加入政务官团队，佢出任社会福利处处长嘅时候，曾经推动100个拨款， 就引嚟争议。社福团体一次过攞到拨款，部分咧就被迫裁员同埋推行自动离职，令到唔少社工失业。林郑月娥嘅仕途咧起初唔系咁顺利噶，佢2003年做紧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一年后突然转职，愿意降级去到伦敦嘅香港驻当地经贸办处长。两年之后再转翻嚟香港做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当年佢嘅上司就系盛传会喺梁振英政府做翻政务司副司长，即系佢副手嘅何志平。林郑月娥受人留意噶，系佢受到曾荫权赏识，喺2007年邀请佢出任当年新成立嘅发展局局长。佢上任唔够一个月，皇后码头就爆发保育战。林郑同示威者对话： 如果呢个公开论坛系要政府或者我本人承诺不迁不拆皇后码头先能够进行，咁对唔住，我做唔到。 林郑月娥喺发展局任内亦都推动唔少政策。佢恢复定期卖地，提高翻上车盘嘅供应。佢又收紧发水面积，部分发展商批评佢减少楼宇供应。林郑要出嚟解话， 我真系觉得边个讲呢句说话咧，有少少鬼拍后尾站，从来都冇提过供应。点解今日稍微收翻窄咧，就会影响供应咧？真系唔系好明。 林郑月娥喺处理新界僭建问题到佢嘅手法啦，要引起部分人焚烧佢嘅纸人像。 对于呢啲言语上嘅暴力，或者有阵时用一啲影像嘅暴力咧，我都比较平常心嘅。 不过佢今个月喺政府山重建计划当中，佢嘅手法呢就引嚟批评。佢喺古諮会未开会评分之前，就首先见记者，被批评系矮化咗古諮会。 我系今日咧系做呢个公布咧，就希望为今日稍后古物咨询委员会嘅讨论咧，去扫除咗呢啲不必要嘅政治嘅困扰。 喺同一个星期，佢又提出研究丁权问题。有啲引嚟咧部分乡议局成员批评， 佢个权仲犀利过武则天，佢够胆讲修改40条基本法，你话咩人？如果做政务司啊，全世界人廉葬权有冇，丁权有冇，乜都冇，反正乜都冇啊！揽住一齐死。 对于林郑会唔会再上一层楼，计划5年后选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并冇呢个野心。 并冇呢个野心，系真系冇定系唔想去喺呢个时候讲啦 吓。高佬两嚿话 N 界唔选咧，你信你信政客讲嘅嘢真系信几多？大家心里有数啊！大家对于新班子咁嘅睇法咧，随时打嚟风波同你倾偈。电话系18721111。咁啊，头先睇翻林郑啦，我哋讲翻咧嗱，记者成日问佢就系话啊，你对于梁振英诚信问题点睇啊？咁好啦。林太就琴日讲咗咧，就系话咧就支持 CY 嘅施政理念，但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咧同埋后任律政司司长阮国强咧，就话认同阿 Kerry 嘅讲法嘅啫。咁袁国强更加话咧冇补充。咁大家如果对于新班子有咩期望嘅话咧，记得啦，随意打嚟我哋嘅热线电话18721111。咁啊，讲翻新嘅班子，其实 有个我想问你咧，就嗱好多时候话啲政治人物最紧要咧就话先齐家吓，修身齐家又治国平天下嘛。我对太空人系冇一个歧视嘅。系咪我唔知啊？系咪有人会极端到话佢系抛夫弃子，而去为我哋香港嘅服务？系咪我哋特别因为咁要咧，系拍多两下手掌嘅真系吓？ 即系你讲林郑 系啊， 林郑屋企人佢嘅孩子，即系佢嘅仔女系嘛，喺英国嗰度读书 系咯， 佢亦都系讲咗系佢有间屋。 嗯， 喺今年即系已经买物业啦，喺买物业，咁即系我喂曾玉成嘅话，即系早前嘅就 咁人哋离咗婚啦，分咗居啦， 更加系做埋立法会主席啦。 咁同埋要话俾我哋知咧，唔系梁振英说服佢做呢个系政务司司长啊，系佢嘅先生咧知道佢原来有个心想服务香港。咁梗系有乜嘢玄妙咧？佢咁叻讲嘢嘅人，会唔会啲说话度透露一啲风声俾我听咧？ 喂，呢啲语言技巧嚟噶嘛 ？number 喂喂 ，DBC 就语言技巧 ，DBC 三顾草庐先揾到，先揾到 number 出山，咁先至系嗰个技巧嚟噶嘛？喂， 唔系佢冇话 CY， 唔会话一拍即合噶嘛？ 我几大话自己即系电台，搵我好几次，咁我好忙噶，我专登即系腾翻时间出嚟。 咁你又唔够我坦白啦，啲人问我，啲人问我话几时开咪，我话唔知，我等阿大班吹鸡噶啫。 唔系意思即系话咧，佢想营造个形象，系啊 ，CY 三顾草劳，又或者我有屋企喺嗰边噶啦，但我都个心咧仍然希望喺翻香港， 因为以后咧我哋对呢个新嘅系香港嘅领导人咧，就要听一样嘅就系听佢冇讲嗰啲嘢啊嘛，就系。 同埋咧，呢度要俾翻个少少嘅印象分啊，俾阿林郑嘅，即系佢唔会喺公开场合话咧，即系唔会好擦鞋咁讲阿 CY 嘅嘢嘅，即系话意思就话咧，唔系一定系梁生系挽留到我嘅，或者系邀请我嘅，其实林生好重要吓，呢度打张温情牌啫嘛， 咁、叫温情。 温情啦，同埋咧，即系话唔系希望洗底，佢话想洗底嘛，唔系好打得噶嘛。其实佢洗嘅底就系咩咧？佢唔系擦鞋仔，佢唔系擦鞋嘅，因为司长或者局长。 哦， 因为点解咧？如果佢坦白讲咗话，哦，系啊，梁生同我倾，所以我留低咯。咁就好似好擦鞋嘅味道啦 ，Peter。 嗯， 系嘛？咁样拧转就话咧， 我哋又学下佢哋啊，有呢个系集体嘅系智慧，市民嘅智慧。一阵我哋啊，希望听多啲市民。1872111， 冇错啊！大家对于新班子吓，梁振英新政府呢班嘅后任局长、后任高官，佢哋点睇咧？或者佢哋对于琴日记者会嘅回应，大家俾咩评分啊？随时打你热线电话1872111同我哋倾。而家直播室边咧有林旭华啦，同埋邓建辉。咁啊，大班咧过咗一个钟头假，准备9点已经出咗去开会噶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热带风暴杜苏芮集结喺香港东南偏东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而向华南沿岸。受到杜苏芮的影响，预料本港今日稍后和明日天气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都会增强。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杜苏芮会在今晚至明早相当接近本港。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午会来到香港访问三日，出席庆祝回归15周年大会，以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胡锦涛的专机预料中午左右会到港。他会先到湾仔的酒店休息，下午就会视察解放军驻港部队，晚上到礼宾府出席行政长官曾荫权为他而设的晚宴。在胡锦涛入住的湾仔酒店已经加强了保安戒备，酒店周围已经部署过百名的警员。最后一届高考今日放榜，日后考生需要回学校领取通知书。今年有18000多名的入校考生符合高等院校的入校要求。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低开28点，现时走势都是向下的，恒指是报19009点，跌16点，而国企指数微升9点，做紧9346点。咁头消息，欧洲国家杯第二场四强赛事，意大利对德国。意大利上半场领先2球，德国在下半场尾段追回1球，最后意大利以2-1击败德国晋级决赛。意大利会在星期日对卫冕冠军的西班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有烟霞，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北风，稍后转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狂风骤雨，初时的风势颇大，星期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9%。咁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2啊，好，一号风球之下睇睇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噶，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冇乜点变啊，仍然枕住喺北角码头嗰边啊吓。好，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都系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睇睇九龙区咧，嗱，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呢分钟去到爱民村噶，系啦，又开始啦吓，股市系点咧？现时好似跌少少，冇错啦，过埋今日，相信个市就稳定啲啦。点解啊？秋官嗰套剧啊，今晚大结局啦，系啦系啦，到时唔好赖什么咩秋官效应啦。不过咁啊，呢边深。战就完咗啦，七日之后啦，政府新发展新嘅深战室又嚟啦，到时睇嘢啦，各位吓、啊。好，另外加士居道过喺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住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车多铺满一浸啊，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去到佛光街，咁啊睇埋东隧过香港咧，龙尾就汇景花园嘅新界区两边啊点咧，咁啊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暂时都回复翻正常噶啦吓。好，最后请跟进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今个暑假参加新假期旅游嘅亲子自由行，去新加坡圣淘沙玩咯！全程搭新加坡航空公司，入住全世界第一间以家庭宾客为尊嘅捷庆酒店，三日两夜，每位都系3450蚊起咋。电话预订无需订金，查询热线25218999 25218999。新假期旅游牌照号码353379。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点解一个两岁小朋友会有坏习惯？佢扮呕。 各位家长，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宝宝成长及入学大反思讲座，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7月15日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名额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系唔系好讨厌呢？冷气机滴水唔单止造成环境滋扰，亦都系犯法噶，最高罚款系10000蚊。其实上冷气机唔滴水好易啫，定期揾师傅检查同维修就得啦。如果有冷气机滴水滋扰，就找大厦管理处帮手，或致电1823啦。 我有信心，我同我团队能够克服困难，为香港带嚟积极改变。 成为政务司司长，是我30多年公务生涯中最大的荣誉。 感觉好荣幸，在财政司司长这个岗位为市民服务。 作为律政司司长，我已经辞去广东省政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邓景辉。 9:37在未曾听定动电话之前，想问邓景辉，当个是球赛准备开始的时候呢，那球证会做什么的？ 球证梗是办晒公证啦，肯定不是黑哨啦、即是会是点名啦，安排两个队长是择豪抽签、即是揀场地。 你跟住呢， 跟住咪吹鸡可以。 你又中招啦。呢、這个字呢冇再系我哋系 广播唔应该用嘅，但我又觉得咧，语言系跟住喺咁个处境。 吹哨子啦，吹哨子， 吹哨子系啦。咁头先咧，我同阿大话大班吹。诶，啊略去啦，咁嗰个意思就系话咧，我哋如果系一个走个有嗰个咁样嘅系 一个电话 动作， 一有 开始嘅时候咧， 一个电话 咁我哋就会咁样开始啦。咁我哋咧就唔系好似嗰啲团体咁样嘅含义嘅，即系话等于一个球赛嘅开始，或者一个战事嘅开始， 一个电话即到。喂，讲翻七一游行咧，唔知即系大家会唔会打电话 Facebook 咁样？今日我睇见报纸，我都谷气啊！哇哇，你睇啲水马， 吓！ 我哋以前世贸联世贸联会啊，嗰班韩国朋友嚟招呼我哋啊， 我 哋 都唔 使咁样招呼人。 点解可以对我哋香港嘅系打算去示威或者准备去提交个请愿信，可以当佢系暴民咁看待咩吓？ 简单嚟讲 ，Peter， 你呢张相咧令我谂起咩咧？ 啊， 西环中联办嗰啲花槽啊，讲晒噶啦， 啊， 讲晒噶啦。啊！好学唔学学埋西环啲嘢啊！而家 总之咧，嗰个花槽要起咗就啱噶啦。 好，电话旁边有何生，我都话听下电话先吓。何生早晨。 嗱，呢啲咪就叫做香港速度咯。 系 畜生所讲嘅嘢，香港速度一可以做，可以做，算可以咁讲。香港嗱，你头先阿林玉华你话林郑月娥点解咁讲咧？话谂咩语言艺术咧？ 啊， 语言艺术好简单嘅。佢而家唔做呢份嘢，系佢先生叫佢做啊嘛。 嗯， 如果唔系会感到后悔嘛？佢先生话将来会咁，第日佢出嚟选特首，咪又系先生叫佢咯。但应该定要铺排咗，即系讲说话都几叻嘅。 即系佢打定底啊，何生。 打定底啊，即系已经打咗底啦。即系第日出嚟就系先生叫啦。如果唔系，将会后悔。 系 为港人服务，更上一层楼。 喂，有啲人话咧，即系梁振英政府呢只船咧，上唔上得过啊？你觉得呢班我哋讲嘅专业人士又好，或者政务官啊锻炼嘅又好，你觉得呢只船点样？呢、這个新班底点睇 咧？班底吓， 为财有乜所谓啊？开讲又话非财不行，莫财冇得倾，搭财好办事嘛。有一样样一个，佢又要你听下张炳良话冇钱供楼都够胆讲嘅， 冇钱卖楼佢话 为钱咯。你话明唔明白？即系个意思好简单啫嘛。 嗱， 我想同阿大班讲声，你同佢讲，佢成日话阿梁振英狐狸路出咗尾巴，听佢讲啦。第一梁振英出嚟会咁讲啊，佢大班废噏啊，乱咁噏点啊？你又话紧我系只狼嗱，露出尾巴嗰个唔系我嚟噶，系狐狸啊？点解狼露出尾巴啲狐狸啫？你成日话佢系狼。露出尾巴个唔系我系只狐狸，我系人人都知道我系狼啊，即系唔系我啦，系咪即系可以咁演绎噶嘛？即系而家成日都玩足自失咁样，咁样讲嘢，即系而家新班子埋单咧，就大家嚟计咧，就系讲呢啲嘢啊。 唔系最初咧，最初记唔记得？何生最初记唔记得咧？选举嘅时候咧，咪李仪咪形容咗阿梁振英系狼啊嘛？亦都将上唐英年形容为另外一类嘅形容词嘛， 有福气嘅， 有福气嘅吓。意思就系话啦，好啦，而家唔够100日啦，终于露底啦，只狼咧现形记啊，呢个礼拜玩紧嘅系现形记，何生 系啊，啱啊，冇错啊，讲得啱啊，我极度赞同啊，即系而家你，我仲有希望一样嘢咧。就唔好请啲民主党嚟讲嘢啦，即系嗱，你要揾佢，佢想要讲嘢嘅时候，佢就咁声出嚟。佢唔想讲嘢又露咗，嗱，我哋又排紧队噶，我哋又问乜嘢？好简单，俾我讲讲下电话，即系想答咗嚟啦。突然之间，阿刘光华话有啲嘢讲，对唔住啊，你停一停，等佢废我一轮先。喂，有乜理由啫？ 系 啊，还声于民啊嘛。 得啦，意见听到意见噶啦，何生唔该晒。其实话，其实我哋即系平台咧，咩各门各派，我哋都欢迎噶嘛吓，上嚟耍到拳就好吓。你 够胆 嚟呢个平台咧，就即系听众电话，同埋咧发表大家言论，系咪？电话旁边系陈生，陈生早晨啊， 陈生， 早晨， 有乜睇法？系你啦。 冇喂， 系请讲啊。 即系我讲咧，就系嗰个梁振英讲嗰啲嘢咧。佢话我带领嘅团队咧，就系积极改变。但系佢唔知改变乜嘢，啊，即系改变个香港变成共产党主席。 佢成日都话稳中求变啊嘛，迎难而上啊嘛，即系好抽象噶啦，系啊， 即系佢冇讲话我个团队咧，就积极改变香港民主啊，或者乜嘢，佢乜嘢都冇讲，就 系 讲话我带领嘅团队咧，就积极改变。 改变乜都得噶，佢唔会讲话改变乜嘢。 阿陈生嗱，我揸住一份爱国报章大公报。就咁一个标题咁样小标题咁写噶，就话谭任内嘅四大工作系讲阿林郑月娥啊。咁佢嘅其中一个咧咁样讲，佢话咧，佢话未来五年系会继续协助行政长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促进民主啊，让市民分享经济嘅成果吓，系咁样报道噶。 其实陈， 但系佢自己本人冇讲喎，佢只系讲我。佢只系讲话我个团队积极改变嘅，佢改变咩？佢第日可以话，诶，我做咗，我话改变乜啫嘛，我冇话改变乜。 其实陈生嗱，陈生，我哋尝试做个比较啦，你睇翻其他民主国家或者民主国度嘅城市或者国家都好啦，即系任何一位准备上任嘅特首或者行政长官，如果身兼住两个重大嘅疑点，例如我哋讲西九事件或者系僭建事件嘅话咧，其实都足以咧。即系佢嘅应受性或者系可信程度咧，都系受到质疑噶啦。 冇计啦，即系我哋票选佢出嚟。 我哋估计嚟紧五年啊，甚至未必去到五年咧，佢有重大嘅考验嚟噶，陈生。 嗯。 我仲有一样问题咧，就话个民主党点样投票俾佢啊？即系我揸住张选票都唔知投俾边个。 嗯，你讲九月嘅时候投票啊？ 即系我都唔知投俾边个，即系我以前咧，即系投票俾共俾呢个民主党嘅，咁但系而家我揸住张。将选票拎投俾边个好？ 你 投票文件联，我又唔想你投票投俾任何一个。 嗱，我谂最英明嘅做法就系睇下你个区嗰度嗰个系一啲嘅系参选嘅团队，你觉得佢嘅政纲同埋佢以前有冇为区内为你作为一个选民做过嘢？咁你去决定咯。 冇咩嘅，而家系民建联啦。民主党啊，咁嘅啫。 唔系陈生，你意思？陈生啊，你意思系咪即？陈生，你意思系咪你对民主党失望啊？ 系啦。 诶咩？你 我又 佢哋做错咩嘢啊？ 啊？ 佢哋做错咩嘢啊？ 好多，而家乱 晒龙啊！佢哋就系唔知佢做乜，所以做错咗咯。 揸住张选票咧，揸住选票咧，我唔知投边部，冇得投嘅，一系投民建联，一系投。民主党，民主党我 都有啲独立人士噶系嘛？睇你系边区嘅啫， 系葵涌区咯。 葵涌区，阿达仔唔值得你投啊？李永达，你咩值得你投啊？ 李永达嗰啲又系得个乜？ 唔系陈生，陈生可能就咁样会帮到你。你见亲候选人派传单嘅时候，问佢一句面对面，你间屋有冇僭建？或者你点睇诚信问题？睇佢有冇口窒窒咁就得噶啦。 而家好难，而家我都好难选择嗰张票，唔知投边个。 系， 唉，真系麻烦。 唔系，仲有时间嘅， 仲有时间嘅。系， 好，多谢你电话，陈生。我哋休息一阵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一个最重要嘅婚前约会 ，The One 婚礼天阶 The Air Crossover Noel 珠婚纱巡礼，7月2日下昼2点喺尖沙咀 The One 举行，现场可以欣赏婚纱大师 Noel 珠嘅最新款设计。头100名报名者会得到 The One 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另外，即刻录低你想同挚爱讲嘅爱的宣言，最动人嘅独白，将会赢得总值超过100,000元嘅结婚现金礼券。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 One at dbc.hk 或者打22971837报名及查。详情请到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浏览。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邓景辉。 林毓华， 系 好快就十五年啦吓，即系仲记得九七年回归嘅时候，眨下眼咧已经系好快就会十五年。咁十五年，我哋香港究竟系进步紧、倒退紧，大家都会心里有数。自己心里面有自己的断背山、或者一条尺啦，咁啊，无论点样就国家领导人咧准备嚟香港，已经咧准备咧就预计咧就中午咗就会嚟香港噶啦。咁啊，根据翻个艾天咧，即系行程表啦吓，咁啊，佢会先去酒店方面咧，酒店休息啊，下昼咧就会视察咧就解放军驻港部队啊，晚上去礼宾府啦，就食个靓饭，咁就行政长官曾荫权为佢设嘅晚宴嘅。咁啊，始终咧就喺湾仔区嚟讲。讲咧就即系警戒森严啦，就 你刚才读嗰啲行程系边度发出嚟噶？ 嗰、那个应该系传媒机构嘅一啲嘅采访资料啦。 咁有冇人经验系披露咗呢、這个？秘密呢吓， 你喂你香港未有23条、啊，你冇乱嚟吓，你冇乱嚟喂 吓， 依个国家秘密、啊， 每一次嗰个系领导人嚟香港啲行程都好机密、好保密噶，你今次咁透明啦、 如果机密就唔会警方喺湾仔区已经系布晒防啦，用晒啲水马，好似即系好似啲花槽咁样拦住我哋啦。 嗱，你知唔知咧？有时候我哋话咧，我哋系作为一个途人咧，或者系参观者去睇一个去读运呢个铁路入边，但系佢望出嚟嘅时候咧。就话喂，你哋先至喺个笼入边俾人困住喎。 其实我哋咪太心急咧。其实有可能即系国家领导人系中意睇到唔同嘅声音，即系了解到香港嘅。起码呢个嗱，每年嘅游行或者我哋讲示威都好啊，都已经成为一个嘅价值嚟噶。一个价值，呢个价值咧喺好多欧洲地方好尊重嘅价值。咁当然啦，我哋即系每一日都系希望能够透过自己嘅工作咧，系影响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人民啦，系咪？ 咁我哋可以觉得咧，领导人可以好开明得噶，但系身边人点样献计俾佢啫嘛？同埋嗰啲所谓好急于去表嘛，我哋香港系一个好优秀嘅警队，我哋保安做到好好。咁佢比如做好多嘢俾人睇啦。 喂，以前我哋成日话香港希望做个示范单位，竟然呢而家湾仔区真係做咗个示范单位啦。 明报嘅社评今日嘅标题系会展区水马镇竹高墙折射香港管治另一面。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就嚟香港访问三日。咁会展区嘅水马镇就展示保安阵势森严程度咧系历来罕见嘅。对应近年香港政治生态恶化，近期立法会乱作一团，政府管治失效，民众对政府嘅不满情绪高涨。由水马镇所筑起嘅高墙咧，系检视香港实况嘅一个好视角。咁回归以嚟，不少领导人都曾经嚟香港访问过噶，但系保安嘅安排咧就越嚟越严。以去年八月副总理李克强访港为例，保安之森严简直就将他同香港人隔离了。回顾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98年和2002年访港的时候，曾经两度去到马鞍山一个商场参观，和香港人近距离接触。当时大批市民围拢江泽民，他又向市民挥手尽显亲民一面，气氛热烈祥和，使人印象深刻。咁而家回归15年啦，香港反而好似如临大敌咁样用咁嘅阵式去接待国家领导人，事态唔能够以正常视之嘅。咁点解出现呢种情况呢？明报嘅社论话咧，喺经济事务方面咧，一国两制系得到充分体现同埋成功嘅。咁但系喺政治事态方面咧，就睇唔到类似好似经济事务咁嘅良性互动。当中嘅关键咧，同香港民主派长期备受排斥有关。民主派得到多数香港人的支持，但是他们就无缘问津治港权力，使得这股力量和依赖政治特权来管治的特区政府呢就起了冲突。另外，后任特首梁振英未就任已经受到诚信问题困扰，那未来情况可以说隐忧重重。现在香港的政局乱作一团，正是他的政治生态恶化， 政府管治失效的注脚。咁至于破解香港政治困局，有两方面是要做的。第一就是2017年特首普选必须要认真是一个真普选。第二要避免一国和两制割裂和对立。中央政府由实力和能力上都比香港特区大，更加比民主派大。因此中央更有条件去采取主动去化解民主派之间的矛盾。只有中央和民主派和解，才可以逐步破解香港的困局。 另外苹果的评论呢，题目是今年七一大不同，莫在沉默中死去。内文就咁写嘅，今年嘅七一咧，同往年相比，至少有三处不同。一就系后任特首梁振英喺豪宅僭建问题上咧，大话连篇，诚信破产；而后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寻日竟然回避评论梁振英嘅诚信问题，所谓本住良心做事系何等厚颜。二就是在西环中联办和政府压力之下，立法会自我阉割倾向加剧，主席曾玉成先是野蛮地终止议员就替补机制恶法辩论，后来又加插优先处理政府架构重组议案的表决。第三就是香港警方在北京领导人访港期间对市民示威请愿传媒采访的严苛限制，已经远离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的香港核心价值。另外港人要捍卫核心价值，要捍卫香港的民主、法治、人权，不能够坐定定等中共领导人再出包青天，不能够再坐定等梁振英和他的管治团队良心发言，不可以坐定等国际舆论的声援或者是讥笑。在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在胡锦涛访港之际，走上街头发出我们的呐喊，被北京看到香港人捍卫核心价值的决心，才有机会扭转大华精治港、西环治港的趋势，才有机会给香港一个更好的明天。 9:54了，咁真係我哋点样去喺将来呢，真係 喂，你记得呢江泽民以前去马鞍山就握手嘛，好热闹啊，仲飲嘢咁样，胡锦涛又打乒乓球嘛，即係见到啲场面係开心嘅。但今日你见到呢报纸话咩水马阵啊咁样之，喂搞错晒咁，你俾返个真正嘅香港俾人睇，你唔需要規唔需要限制咁多嘢，咪俾返真正嘅香港面俾领导人睇，咁就够㗎啦，唔使加盐唔使加醋㗎。 我哋希望今天嗰个系喺呢个安排呢个领导人嚟香港，去同市民大众有机会去接触嗰啲咁样好罕有嘅场面呢，好似当日咁样。当日呢我系有一位曾经喺接待嗰个喺个商场度就目睹点解江珠突然间会去呢个系商场，就系临时先决定嘅。大概系佢系改变行程前嘅几天就先知道。而当天呢亦都呢系主席系冇激冇依佢原本定嗰、那个嗰、那个行程呢，突然间系入咗间铺头嗰度嘅。咁我希望今天我哋见到领导人都系咁。 咪即系等于列根去俄罗斯或者戈尔巴乔夫嗰阵时去美国嘅时候握手系嘛，冲开即系唔使保安去搞啦，我自己嚟搞，多谢啦。咁 我哋老友记刘耀少咪话，俾啲机会俾我领导人表现下啦。 哦，即刻 喺香港表演呢啲系好安全噶嘛。 即刻睇睇啊，咁今日嘅领导人会咩表现咧？呢几日啦，电话旁边有冯小姐，早晨，冯小姐， 小姐你好。 系，我姓冯嘅。 系冯小姐。 系，因为我成日经过湾仔嗰度咧，即系见到嗰啲水闸啊，又马闸啊，到处都系挤到好波，好长，好犀利。同埋警车咧已经好多，唔知几多十。 系喺度布防啊嘛。 都要香港啲市民咁平静咁样游行，需唔需要咁咧？ 嗯嗯嗯。 系咪？即系你唔好整到香港市民好似一个暴徒咁样先得噶。我哋香港市民已经。 俾人覺得好似槍咁準備，可能唔知係話準備戒嚴㗎嘛，係咪 嚇？ 係咪好似準備戒嚴㗎嘛？ 係啊，仲西路嘅戒嚴啦，以前咩掟炸彈嗰啲，我哋都有經過，都冇話咁犀利。 誒、馮小姐啊，若果你有機會見到胡錦濤主席咧，你想同佢講咩嘢咧嚇？ 我同佢講話唔需要咁樣防我哋香港市民，因為我哋香港市民根本係好平淡、好平靜嘅人嚟嘅。但係你而家嗰啲親中派啊、民建聯嗰啲又喺度逼到我哋香港市民咧，即係唞唔到氣，又喺度恰恰即係民主派啊，或者即係我哋幫市民嗰啲人咧，係咁。即係已經，即係再加埋，如果梁振英背後再喺度發功，又西環又發功咧，即係我哋香港市民咧， 已经想死噶啦，真 系。唔系啊，嗰啲建制派，唔系建制派或者咪民建联都声称佢哋好做好多民生嘅议题噶，佢哋冇帮到大家咩？ 佢做民生物派总派嘢咯，但系佢哋讲一度系做一套嘅，系完全系口不对心噶，佢哋根本嗰啲、嗯，因为我哋以前都。我以前都入過他們那些總部那些去開的，因為哇直情說話要誰個、對我們不對呢，我們就、一味就針著他來打啊什麼什麼，就是他們開會說的東西就是這樣。 喂 Peter， 馮小姐內幕消息了。喂，多點跟你多點跟你傾偈，馮小姐啊， 多謝你 傾住咁多先。 係 點樣，旁邊有黃生啊， 黃生 早晨。 早晨， 係啊， 係好重要的，講七一遊行就話如果落雨有咩事，啲人去唔到或者即係老弱啊，咁唔方便去。 唔會㗎，尋日阿馬丁都話呢準備咗啲游水褲打底㗎啦。 都唔緊要啊，你可以呢直情落街穿住黑衫或者穿白衫、嗯、全香港啊，港九新界離島啊，全部你去唔到，總之穿住黑衫出去落街買麵包都穿黑衫，咁啲傳媒可以影到㗎嘛。 係係係。 到时可能成二三百万人嘅计晒，叫啲传媒全港九离岛、南丫岛、大屿山、平洲、长洲全部去影咁啊！咁最紧要啊！ 黄生，好集会即系有几重要咧吓？ 梗系啦，如果你唔再出声，即系静静下咧，就俾人压低晒把声，冇晒声嘅，就一定要出去咯。仲有一点就系、是、嗰、那个僭建嗰个字咧，大班俾人话佢读错，系佢系读错嘅，系应该读。暹罗猫嗰个暹， 暹罗吓， 罗暹罗嗰个暹，就唔系。如果你话暹咧，譬如话占用变得占用，占用就唔系。所以吓，暹罗猫个暹，暹罗个暹， 暹罗个暹。O、okay, K， 好， 拜拜， 好，多谢。 好，唔该晒。咁啊，暹见都好清楚啦，个字体吓。咁啊，睇翻今日就胡总就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咁啊，不过始终系一个湾仔嗰个区域嗰度咧，始终系一个比较即系外眼肉酸。 我觉得冇必要做成咁样嘅，真系好，即系你谂下，国际传媒去报道嘅时候，你话几难睇啊，真系。 喂，你问翻佢咪话喂黑影咯。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